时间是上午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新蒲江一间餐厅发生火警，5个人受伤。事发喺凌晨2:00，康强街25号一间餐厅嘅通风槽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开动2条喉同2队嘅烟雾队灌救，20几分钟后将火救熄，有5个人受伤，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约150人自行疏散。中国外交部表示，正陆续完成捍卫钓鱼岛主权嘅法律手续，反制日本购买钓鱼岛的行动，下一步国家海洋局和地方政府将会加强监视受保护的钓鱼岛范围。中国日前公布钓鱼岛和附属岛聚的领海基线后，再决定向联合国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的框架。另外，中国6艘海监船目前仍然在钓鱼岛的附近海域继续巡航执法。中国海监总队话，会继续派6艘的海监船到钓鱼岛和附属岛聚海域，每日会保持9艘的海监船和3架飞机全天候巡视领海。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昨晚已经抵达日本访问，稍后会转到中国，展开他上任以来首次访华的行程。帕内塔重申，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既定的立场，他此行会向中国和日本政府重申，美国一向是主张透过谈判建立一个的框架，和平解决主权纠纷。不过帕内塔相信，各国为争夺资源，类似的领土争端会越来越多。强台风三巴今日会移近朝鲜半岛，吹袭南韩，预计会带来豪雨。三巴已经影响济州岛，多个地方落大雨。昨晚雨区进一步影响南韩全部地方。南韩气象台预计，三巴早上会在南韩的沿海地区登陆，届时的降雨量最高可能达到400毫米。港龙航空取消今日本港来往南韩济州和釜山一共4班的航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的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现在录得温度2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现时火灾危险警告是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精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100民声起义分类广告，100%支持 DBC。 徐生支持大班，支持 DBC 员工，支持言论自由。 Steve 话：爱国不是麻木，不是暴政式的爱国。爱国不是被标签，而是内心。 冯生冯太撑何国辉先生，多谢你为民出声，保重身体健康。 我是李丽蕊，100100一呼百应 ，D100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Amanda 支持恩典时刻，愿主的爱充满 DBC， 祝福每一位员工，大班加油。 Grace， 很多人欣赏你的节目，黄伟文希望你早日回来主持节目，支持大班及全体员工。 黎太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大班努力加油。 Josephine 支持学文思潮，支持 DBC 员工，支持郑大班， 支持大班，支持 DBC 员工。徐太 100%心意， 父亲好话，曾明恩、曾明慧、曾子聪，要努力读书，学大班，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100100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100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U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00181呼8应 DBC 继续打拼。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区国民教育优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执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公司有个经理职位的空缺，有没有合适人选推荐啊？ 我觉得 Alan 各方面都不错，不过他是同性恋的。 有什么问题呢？公司是根据员工的能力和表现这些客观准则去考虑晋升的，是不是同性恋者或者跨性别人士不应该是考虑因素？ 没错，歧视他们会有损公司利益，一定要考虑 Alan。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中国海监对日本海上保安厅。有报道指，为了抗衡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国有化阴谋，中国派出两艘海监船只潜赴钓鱼岛外围海域戒备，保土卫国，大家自然想到军队。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派军舰出海，而是派海监船呢？这个相信是不想这么快就将事态提升到军事冲突的政策有关。海监的性质和权责大约等同于外国的海岸防卫队，本身并非军事单位，而是中国国家海洋局辖下的海事执法单位。而他将要面对的日本海上保安厅，性质上亦是属于海岸防卫队，即是负责维持海上安全和治安而设的行政机关，隶属于日本国土交通省，而不是海上自卫队。所以中国海监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应该算得上是旗鼓相当。当然，如果事件恶化到中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对峙，就是大家都不想见到。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早晨老大大老总，早晨大班。 哇，今日就一个字咧，反字 系 反声四起。嗱，内地多城市就补日反调啦， 吓死人！嗰啲画面真系， 嗰啲即系情况底下都有啲失控噶啦。咁就另一方面，香港咧。就光復上水就反水貨客，咁當然講到全球啲反面，我就即係有機會再講啦。但係睇見啲兩個，譬如睇翻內地同香港嚟講，其實都有啲係滲雜咗，即係不同嘅情緒，即係嗰個焦點當然係好清楚嚇。反日補釣係好清楚，香港反水貨都好清楚，但係咧當中亦都有其他即係防衞群眾運動，有啲嘢失控，即係好多嘅複雜嘅情緒都擺埋一齊啦。當然係內地嚟講，恐怕個城市失控啦，香港咧就恐怕挑起咗更加嚴重嘅中港矛盾㗎啦。 係。 咁啊，睇见呢个情况底下咧，就点样嚟到去吓，即系纾解同埋点样去反啊？反得其所得，你反得不其所咧，政府反死自己就会系啦。 呢、這个问题咧就系、是、啊一个经济问题嚟嘅嘢。嗱，老实讲，当年啊大陆啊啲同胞经过呢个文化大革命嗰时，冇饭开，冇饭食，我哋香港人咪喺火车站嗰度，大家去搵啲担挑。啊！抬住啲油啊、米啊，翻大陆啊，冇人出声噶。啊，今时今日就唔系啊嘛，佢啲人走落嚟买 买贵呢啲嘢， 买嘢啊嘛。 即系买嘢之外，另一个即系上水居民即系反感，就你系搞到整个上水嗰啲市容，即系同埋交通各方面系乱晒龙。即系你发觉啦，即系佢哋一种即系即系横行霸道一种嘅，即系惯咗系咁，佢哋喺街里边就喺度去交收啦，咁就踎喺度就喺度做嘢，变咗系整个即系上水嚟讲，就冇咗嗰种即系原有种嘅生活啦。呢个都系即系上水居民反感嘅，系啦。 我就唔反对人做水货嘅，呢个一个商业活动嚟嘅。但系问题就话你做水货，既然赚到咁多钱，你就组织起嚟啦。你譬如话，啊！租个工厂大厦，你唔系我哋做，即系你咪做物流咯。 有秩序化啲啊，提高水平。 你管好啲物流啊，就冇人理你嘅。啊，因为香港始终系一个商业社会，但系睇到喺琴日嗰啲抗议咧，其中有啲啊，那个情绪梗系唔好啦。但系有啲牌话中国人滚翻中国咧，呢啲就唔好。 有啲举到香港自治，呢啲系复杂咗啦。 唔系呢个，你话中国人滚翻中国，咁我哋系中国人嚟噶嘛？你始终冇得比嘅，你系中国人就系中国人噶啦。啊，边个叫你生出嚟做中国人？所以有啲人咧就话来生不做中国人。嗱，呢个就系一种消极嘅，但系文明嘅。喂，我下一世唔做中国人，我嘅事。但呢一世系中国人嘅时候咧，你话中国人，中国人滚翻系中国人得，你叫你个仔娶个外籍人士咁，经过两代就搞掂噶啦， 好容易噶咋， 两代搞掂啊！阿林英华想唔想叫你个仔未迟啊？仔未结婚好似，你仔女都未结婚好似啊？你 啲歪理啊，真系 呢啲唔系歪理，真系啊！话喂，中国人不做中国人，而家系有人。有人话查世不做中国人， 你嘅来生系你决定嘅咩？即系搵嚟讲， 即系嗰个系搵嚟讲。唔系，但问题点都好过一样嘢，就话你话中国人滚回中国人，中国呢样系唔掂啊？其实可以咁样写嘅，喺美国都有，喺欧洲啊，地方方有嘅。譬如一啲岛啊，本来过住一啲啊好朴素嘅生活，咁但系咧，佢哋喺大陆过嚟嗰啲。游客咧就影响到啲生活， 嗰啲文明入侵。 咁通常咧就话咁赶啲大陆人翻大陆咯，即系 mainlander。咁你唔系内地人翻回内地，咁我谂会好啲嘅。你唔好话大陆人，大陆人有啲歧视啊。嗱，内地人翻回内地咧，嗱呢一个就系一个地理嘅问题啦。啊，香港就系一个岛。即系个岛民生态， 开放嘅城市系有自由欢迎，话要有自由行啊嘛，系嘛？你点可以赶人翻去？ 你唔可以赶佢翻去，你只能够即系 咁，你都可以情绪嘅发泄，我都接受嘅。你话唔好话中国人滚回中国人，内地人滚回内地咧就冇问题嘅。啊，即系咧岛民心态，咪当我哋开个一个小岛啦。岛民心态系你啲内地人唔好搞啊，大佬你一亿十几亿人口，我哋得七百万人，你成班人涌嚟咧就影响生活。嗱，而家威尼斯同一问题嘅，威尼斯细过香港好多噶，每年有2000万游客，而家佢哋仲大镬添。你知啊，佢冇陆上冇交通噶，只系靠水上交通嘅啫。而家预备话咧，唔接待一啲咧。唔过夜嘅旅客啊，即系如果你唔系喺威尼斯过夜咧，你就唔好嚟威尼斯玩啦。啊，佢哋都怕咗嗰啲游客啊，顶唔顺啦已经。 即系抢到啲地嘅贵晒，佢话威尼斯人都住晒去市郊啊，即系市中心完全咧，即系贵得好犀，因为威尼斯嗰个物价就好高嘅。当威尼斯系靠即系旅游起家啦，变咗佢都系即系两难之间。但系你破坏到原有嘅生活。咁都系一个几大问题。咁咧，上水居民最大嘅反感就是你破坏咗原有生活，即系你走水货你嘅事，已经唔得一个商业行为，你系破坏咗嗰个地区嗰种原有嗰种嘅民风吓，同埋甚至生活空间，呢就问题所在啦吓。 咁另外国内嘅补调行动咧，而家就升级啦。嗱，第一方面就啊烽烟四起啦，烧车暴乱啊，抢劫。咁呢样嘢令我谂起咧，1956年。香港暴动，当年为咗接国民党旗啊，暴动就随街截住啲车，就唔系好似而家国内好简单嘅，搵日本车嚟搞啦。但系多年咧，所有车咧经过啲暴徒嘅地方咧，你要挂支国民党旗出嚟。如果你唔挂支国民党旗出嚟咧，你大件事咧就烧你架车。当时啲旗炒到几百蚊支，知唔知啊？ 你只不过五六年几百蚊 保护期嘅啫， 好多钱噶， 系一个人嘅两个人工开始系搵200蚊嘅咋， 咁等于收保护费啊，真系 咁样收保护费咯。咁而家所以喺国内咧揸日本车啲同胞就好叻嘅，就写住啊车日本车，人就中国人。买嗰时咧日本仔冇咁衰格嘅， 而家系呢 个 系中国人嘅资产啊， 我以后唔买啦吓嗱。其实呢讲返保钓啦，而家嗰个保钓号即係启丰二号又话维修好啦，准备今日呢就攞去验船，跟住又话要出海啦。其实我觉得呢启丰二号呢个历史任务完成咗，喺目前嚟讲，喺目前嚟讲第一国内已经揭起咗啊反呢个 反日保钓啦，啦 保护钓鱼台反日嘅运动。第二样嘢嗱，军队出动咗啦。啊！嗰啲咩 海监船吓， 海监船出动咗啦，啊有国家出动咗啦，咁而家国内啲渔民咧又千帆并举咧，走去呢个钓鱼台海域嗰度捕鱼啦， 依家休渔期完结啊嘛， 咁关咁就同香港冇关系嘅，同你嗰班保钓勇士咧， 香港冇乜角色啦，而家 角色噶啦，唔使玩噶啦，呢个冇角色。琴日啊话有5000人操去呢个日本总领事馆嘅抗议示威，已经表达咗噶啦。至于呢个保呢个启丰二号咧，啊，仲话要出海咧，就多此一举嘅。啊，亦都可以话俾你听，梁振英今次一定唔会俾你出海，谂都唔使谂。啊，我担保出唔到海。咁啊，呢个阿罗阿罗咩就啊， 堪就 啊， 堪 就啊，堪就咧就话要冲击啊，多余嘅呢个得个港字嘅。嗱，总之保钓二号咧。啊，或者呢个保钓呢个叫启丰二号啦，保钓号咧，第一就俾呢个刘梦红咧私有化咗，啊，第二样嘢咧亦都冇咁嘅角色，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即系唔需要支持嘅。我觉得直情嘅，讲到白啲啊，老友啊，老友，即系呢个启丰二号咧，今次去钓鱼台咧，市民系唔需要支持。 如果佢哋想继续保钓，可以有其他途径嘅，即系再系出海呢、這个就即系一方面系即系出唔到啦，二方面即系扰乱咗，即系可能即系国家部署咧，就于是无保。 国家部唔处关我哋事啦，总之国家都介入咗啦、嗯，又有嗰啲叫咩船话？ 海监船吓？ 咩叫海监船？其实 初初又叫渔政船啦，有啲吓。 海监就升级咗啦，即系喺个海上嗰种监察嗰个比较上嗰、那个，无论佢个武装同埋嗰个 size 都大啲嘅吓，即系升级咗啦吓。渔政就比较简单啲啦吓，咁啲两方面都可以讲下啦，系啦。 即系未出到正式嘅战舰系嘛 吓。啊咁啊，不过解放军就有啲声势出嚟啦，咁有啲将领啊开下会啊咁样啦，系啦。咁呢、這个不过而家问题就系你十八大召开在即咧，就现阶段咧，中国政府就无暇咧、去即系全面去处理中国问题嘅。而家搞掂咗个十八大先， 你政啲党内问题先啊，唉。 啊！呢、這个最搞掂，而家即系搞掂个十八大，唔好出面咁多，即系出面都几多揣测嘅，所以呢方面就稳定嗰、那个即系嘅政治嗰个交接，呢个系当务之急嚟嘅吓。 所以啊，习仲平都要出嚟见下人啦。 系要见一见啊，不过睇下主席仲可唔可以更加系高调啲嘅活动啦，证明佢健康无碍啦，系啦。 系咁啊，游水话双背脊嘅小意思啊， 小意思啦。但系你咁耐 之前咧，喺国际间传咗好多传言噶，譬如生有心脏病啊，生 cancer 啊， 又话佢交通意外啊， 家族遗传好多嘢， 又话俾人撞架车啊， 交通意外啊， 即系唔系交通意外嚟嘅，我直情话 阴谋嚟噶， 有阴谋嘅 伤害佢， 因为你太多嘢隐蔽咧，就出边好多揣测，啲就中国多年嚟嗰只政治嘅隐蔽系啦。 系咧，一日嗰个政局都未稳定噶啦，大陆啲嘢我就唔识噶啦。 而家就系 不讲翻香，讲翻香港啦。嗱，而家梁振英咧就暗度陈仓，就话咧撤回啊，佢冇话撤回啊，佢话撤回咧嗰、那个三年 就撤回啊， 三年开展期嗰个撤回，但系佢就话咧国民教育科咧就绝对唔可以撤回嘅。佢话因为点解咧？政府如果话撤回国民教育科咧？撤回咧就等同禁止， 唉， 嗱呢啲就叫梁振英歪理嚟嘅。我未听嗰样嘢咧，撤回就叫禁止嘅。嗱，咁你话撤回咧，而家啲学校咧，有啲学校已经静鸡鸡咧，将啲洗脑内容咧渗入其他科目噶啦。咁有家长咧就同啲报馆咧，同传媒投诉，就而家啲学校咧经常采用嘅出版社有一间咧，啊，啲学校啲教科书啊。好多都系呢间出版社出嘅，就叫教育出版社。今年再版嘅小学中文教科书， 快乐学语文呢就含有洗脑成分啦。点解呢？因为内容里面呢包括有呢形容国旗呢就係倾听嘅对象。又指导啲洗脑歌呢唱国歌嘅时候呢必须要有力同埋坚定。咁有小学家长呢就向苹果日报投诉呢就话呢喺子女嘅中文教科书发现奇怪嘅洗脑内容，即係好奇呢嘅。担心呢个国民教育科嘅内容呢佢唔需要独立成科。而家呢就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就将个内容呢渗透喺中文科里嗰度。嗱讲緊嗰本书呢就係呢间叫做教育出版社出嘅快乐学语文。普通话教中文版嘅第一册，小三嘅第一册 ,06 年初版，今年重印。嗱呢本书呢就登咗啲童诗我们的国旗。呢首诗呢就描述话，当国旗升起，每一个人都要露出神圣嘅目光。目光好似喺度会讲嘢咁嘅，国旗就倾听嘅对象。当啲耕田佬睇见国旗嘅时候就话呢，让大地变成国家粮仓。太空人就会话呢，更多的扬利位将向呢个太空远航。运动员就讲咩呢？我给你捧回金质奖章。呢首诗亦都话呢，我也在想国旗啊，国旗，亿万人都在为你争光，国旗将因为我们更加骄傲地飘扬。如果小朋友当咗支国旗是聆听的对象，即好像祈祷咁啊，你通常祈祷祈祷咩嘅呢？小朋友应该。 你去到一种系即系崇拜嗰种嘅，即系投入嗰种嘅。 有啲小朋友就话快啲放学啦。有啲小朋友话一放学最好就带我麦当劳啦。有啲小朋友话最好今日考试100分啦，咁可能会系咁㗎喎。 系啊。 你咁样教啲小朋友仲唔系洗脑。 最好要玩电脑游戏可以升咩啊。 嗱你家雷鼎明呢我都话呢我成日都嗰句㗎啦。这个咩时穷嘅节乃然。雷鼎明呢就写咗几篇文章呢就反对 反国教呢个就。 反国教。 反国教。 咁就认为呢香港嘅年轻人呢如果而家唔认识祖国呢就冇机会返国内呢发展㗎啦，即係向前看啦，第一就。喺压力之下呢佢而家琴日呢就走咗去商台，唔使讲啦，商台有个逢礼拜六礼拜。都有个擦鞋节目㗎啦。咁佢就话赞成推行国民教育科，嗱佢依家喺度洗脑兜啊。不过呢就反对洗脑。而国教科同洗脑呢可以系两回事，视乎教学嘅方式。佢有形容啊，本港年轻一代呢对中国认识嘅贫乏程度呢去到惊人嘅地步。担心长远落去呢会削弱本港竞争力咁讲。嗱雷鼎明呢就喺度想咪兜。冇得兜㗎。你諗下啦，你话你赞成推行国民教育啊，总之唔洗脑就得㗎啦，咁同埋个主持人啊陈淑薇都系嗰两个喺度唱双簧啦。喂，而家冇国民教育科啊，佢都可以将啲洗脑嘅教材渗透入去其他科目度啊。大佬你讲乜嘢雷鼎明。 雷鼎明就搞经济，可能觉得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崛起。 他不是一个咁嘅人嚟㗎，即係呢啲呢都系想捞返一半官半职嘅啫，佢见到佢旧老细阿傻强咁鬼 佢好似有啲私人独潮水咁样冇佢份㗎。好简单好简单啦，你雷鼎明所讲认识国情系需要嘅。认识国情同系推行国民教系两回事。你唔需要推行教育，教育都可以喺好多嘅方面去认识国情，认识中国各方面发展，去增加中香港人对即系国家整个发展啊未来趋势认识。呢个系唔需要将两个观念系捞埋，即系唔推行国民教育，唔等于唔认识国情，唔等于唔掌握中国。 佢嗰个说法咧，就系同我哋认知又唔同嘅。佢就认为喺大学入边嘅老师同埋教授随意。将个又点样演绎就得嘅，但问题小学嘅教师， 佢都唔知嘅幼稚园啊， 校长嘅要求系点样系嘛？ 幼稚园啊都要升旗啊。吓 ，OK， 呢个雷鼎明咧，一系佢就不食人间烟火，不过我都认为佢咧系出卖咗自己噶啦，冇嘢嘅，私人独潮水，佢就老总咁讲，连一个九流嘅分析员，嗰条友叫咩名话？嗰条讲楼市嗰条友都可以入行会嘅。即系林粉强可以入到行会咧，就令到呢班学者咧就面目无光噶啦。不过你要睇梁振英，因为有啲人咧好简单嘅， 即系有啲人咧，好似你咁咧，睇圣经啊，啊，睇好多书啊，有啲人系睇啲好肤浅嘅嘢嘅。你要记住一样嘢，佢唔知道梁振英系一个好肤浅嘅人嚟嘅。你知梁振英就睇林奋强嗰啲嘢咩？五十咩？五十黄金乜嘢？黄金五十啊？嗰啲咁嘅嘢嘛？嗱，点解我有咁嘅感觉咧？琴日我听咗本台嘅节目啊，我哋个有个节目好好嘅，我哋个节目主持人阿钱咩？ 哦，讲个对冲人生路噶吓， 对冲人生路啊，阿老钱啊， 老钱啊， 佢琴日访问咗一本书嘅作者，以前系一个投资银行嘅 banker 嚟嘅，雷曼倒闭嘅时候咧，即系金融风暴嘅时候，可能冇得捞啦。咁就而家就搞紧对冲基金啊自己，但系咧佢就写咗本书，呢本书好似叫做一本总之财经嘅书啦，就好似。就佢个笔名咧就金道 嘅。 呢本书写完出嚟之后咧，梁振英睇咗惊为天人。 嗯， 就请呢位作者同埋出版社咧，去见啊梁振英，去呢个政府总部单独见面，面谈，跟住咧就推荐佢去咧见工作副局长。喂！咁我以为哇，你有醒喎，犀利喎，听佢俾阿老千访问完之后咧，喂，先至知道原来啲有冇料到嘅，大佬佢写啲乜嘢？佢叫人唔好买楼啊，早两三年前叫人唔好买楼，跟住咧，琴日喺度兜，点样兜唔紧要，大家有唔同嘅睇法。佢话唔紧要，今日梗系俾人闹啦，阿老千都窒佢噶啦。咁你叫人唔好卖楼，而家楼嗰阵时太古城7000蚊尺，而家13000蚊尺，实俾人闹。佢话唔紧要，俾人闹。20年后咧，20年后咧，啲人就知我讲啲嘢啱啊。喂，大佬，你有冇听过啲咁嘅歪理啊？跟住仲有，佢租楼抵啊，而家租啲单位越大越抵啊。嗱，佢话我租嘅单位好大噶，我唔知几大啦。佢话30000蚊个月。佢话我都唔知道人点解租劏房嘅，劏房啲租金好贵。喂，佢同嗰个林，我咪鼠王芬啊，梁美芬讲嘢有咩分别咧？嗱，即系我唔系，老实讲，我唔好意思啊，或者老钱请佢上得嚟我哋嗰个台访问佢，我仲要闹翻自己啲嘉宾就唔啱嘅。但我真系有感而发，即系梁振英咧就系一个咁肤浅。 佢仲啲有咩人？ 佢就睇咗呢啲书咧。即系你明唔明啊？佢一个好肤浅嘅人， 接受啦啊，好嘢！ 你明佢可能就系睇武侠小说嗰啲人嚟嘅。即系我唔系话哇睇武侠小说， 武侠几好睇噶， 系啊， 有好多人生哲理喺度噶。 但系问题啊，梁振英咧就系睇嗰啲101嗰啲书嗰啲人，佢入去书局咧，定走去嗰啲咧，嗰啲叫咩啊？ 畅销书 D Y I 嗰啲人啊，即系傻瓜教你打羽毛球啊，傻瓜教你打高尔夫球啊 ，Dummy 系列唔知赚几多钱啫啦。 人生成功十法嗰啲啊！好简单 嘅，终于发现梁振英就系一个咁嘅人，一个好肤浅。 三分钟致富哲学， 佢可以睇一本咁嘅书，呢个金道写嘅书就惊为天人，就请佢去礼宾，请唔系礼宾府。我而家终于知道礼宾府咩事啦。话整牙面咧，我琴日行过，原来连宿舍啊，以前啲工人宿舍啊，成间嘢全部翻新，搭晒棚封住晒，咁所以唔可以请人食饭噶，真系。 会唔会掘地牢啊？ 可能会噶，唔系地牢已经一个噶啦， 有秘密通道 啦。可能再掘 深啲啦，个深潜室喺地牢嚟噶，可能再掘深啲啦，我唔知啦。 系啊， 但即系你睇到梁振英佢揾啲人咧，嗱就好肤浅嘅。第二样嘢，我点解听完个节目有感而发咧？呢条友啊，当然冇被选中啦。OK， 但系问题就系原来佢揾晒啲人去建工系做 show 嘅。嗱，呢友都喺度呻。咁啊，老钱就问佢，咁有冇请你而家？佢话我自己又冇人事，又冇背景，点会请我啦？即系你梁振英咧，就系中意做埋一啲门面功夫嘅嘢，再加埋咧，系个好肤浅嘅人。你有咩办法雷鼎明咧？再一个都叫做喺香港一个叫受尊重嘅经济学者，佢觉得佢写啲嘢冇料到，唔系冇料到啊，系梁振英唔识欣赏， 可能唔好识， 所以佢咪要改变写一啲咩咧？赞成洗脑，即系赞成呢个推行国民教育咯，希望引起梁振英嘅垂涎啦。 你谂你当系战书咁样啊，即系推荐自己啊。 所以咧，我听完个节目咧，我又有唔同嘅感受。 你有听啊？ 有，我听到啦。咁咧，阿雷鼎明就讲嗰块咧，佢成日都系接受。 你听雷鼎明嗰个，我你讲金道嗰个， 金道我唔听。嗱，咁佢就咧， 唔系金道，佢大佬嗰个系。 DBC 电台 嚟啦，我唔系我节目都听噶啦。咁咧，佢就话咧，时常都有特区政府嘅官员邀请佢写啲研究报告，但系佢话咧，写啲研究报告咧，亦好多时候咧系束之高阁唔用嘅。佢话佢亦都唔能够咧系引述嗰啲咁样嘅系内容，都唔可以话俾人知佢写过呢个内容。而咁都唔紧要，最大件事佢讲嘅话，政府有好多钱俾人申请，申请咗之后咧，佢就话咧。冇关系噶，个报出咗之后咧，唔一定系政府认同。仲讲话咧，嗰啲钱咧，只要你系申请咗之后咧，就系、是、等于你嘅。仲要举一个例咧，不伦不类嘅，叫嗰个叫优质教育基金。佢意思就话咧，嗱，你申请啲钱个报告嘅嗰个建议书写好之后咧，嗰啲钱落你袋就系你嘅。喂，大佬，点可以咁讲啊？我自己亦都喺政府一啲嘅系委员会度咧，有负责批审啲钱。喂，睇得好紧噶。你申请完之后咧，要交报告，预咗要交核数报告，大佬，嗰啲钱系你私人嘅，你唔知咩教授嚟嘅真系。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新蒲岗一间餐厅发生火警，五个人受伤。事发喺凌晨两点几，康强街25号一间餐厅通风槽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开动两条喉同两队嘅烟雾队灌救，20几分钟后将火救熄，有五个人受伤，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约150人自行疏散。中国同日本就钓鱼岛嘅争议持续升温，中国再推出措施反制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外交部话会向联合国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嘅划界案，以宣示钓鱼岛嘅主权。另外，东海休渔期结束，过千艘嘅渔船将会到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为免渔船受到日本方面的干扰和驱赶，重演敏俊鱼号事件，当局派出渔政船出海保护渔民。不过由于当地受到强台风三巴吹袭，渔民在台风影响结束之后才可以出海，而中国的海监船亦都会加强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六艘在上个星期五进入钓鱼岛12海里的海监船目前仍然在有关的海域。为应对大量中国渔船到钓鱼岛海域捕鱼，日本政府指示海上保安厅加强戒备，以防有渔民乘机登岛。除了冲绳县那霸市的巡视船之外，亦都会调动福冈市的巡视船和警戒飞机支援。不过由于有强台风进入东海，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最快要到星期一晚才可以离开港口潜赴钓鱼岛。美国国防部长帕莱塔昨晚已经抵达日本访问，稍后会转到中国，展开他上任以来首次的访华行程。帕莱塔重申，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既定的立场，他此行会向中国和日本政府重申，美国一向主张透过谈判建立一个框架，和平解决主权纠纷。不过帕莱塔相信，各国为争夺资源，类似的领土争端会越来越多。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邀请访问美国，逗留18日，是他20几年来首次到访美国。昂山在访美期间会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和发表演说，亦都会接受美国国会颁发最高荣誉的国会金章。昂山在2008年获得金章的殊荣，但由于当时正被缅甸当局软禁，无法领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现在录得温度2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现时火灾危险警告是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9月17号嘅早上时间嚟到8:03，今朝早有大眼妹同大家望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示打到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伊利莎白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咧，隧道出口位啊！而今日到西天桥落中环咧，去到上环消防局，盼望去九龙区望一望啦，快啲啦！公主道过海去到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入埋新界区啦， 隧出九龙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小沥源，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是长者安居协会呼迎及关怀服务团队的陈美宝，我不识制定教育政策。但我同协会嘅团队会为你同你嘅家人天天带嚟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服务廿四小时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几时都咁信得过？查询23388312。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十二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卖大包龙宝酒家卖大包， 浓鸡汤煲包翅六位用，每煲268， 煲煲鱼翅粥半斤，睇得见清到粥。 浓鸡汤煲包翅着数价，每煲268。 食完包翅又再食龙虾，嚟龙宝人人有口福。 龙宝酒家龙虾我称王， 好食抵食人人知。 运动星语， 被誉为羽毛球拼命三郎的黑妹叶佩妍，六岁开始学羽毛球，中四之后暂停学业，成为全职运动员，加入香港代表队。伦敦奥运佢只差一步就可以杀入女单四强。 后妹加油，又训练又训练。咁其实嗰时气势都好好嘅，真系有啲急进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九点到十一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徐生支持大班，支持 DBC 员工，支持言论自由。 Steve 话：爱国不是麻木，不是暴政式的爱国，爱国不是被标签，而是内心。 冯生冯太撑何国辉先生，多谢你为民出声，保重身体健康。 我是李丽蕊，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Amanda 支持恩典时刻，愿主的爱充满 DBC， 祝福每一位员工，大班加油。 Grace， 很多人欣赏你的节目，黄伟文希望你早日回来主持节目，支持大班及全体员工。 黎太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大班，努力加油。 Josephine 支持学文思潮，支持 DBC 员工，支持郑大班， 支持大班，支持 DBC 员工。徐太， 百分百心意， 父亲好话，曾明恩、曾明慧、曾子聪，要努力读书，学大班，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在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的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去长者八达通连50蚊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0蚊储值额，添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为提升电梯的安全水平，新的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最快会在今年年底实施。条例规定，升降机及自动梯拥有人和相关物业管理公司需确保升降机及自动梯的安全操作，并有妥善的维修保养。条例引入新的准用证，并实施工程人员注册制度，进一步保障公众安全。想知多些，请浏览机电工程处网页。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49日。 即使市民批评佢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而家我有啲担心，其实根本上而家咧，阿梁振英咧系咧系一个偏企，就以退为进。基本上就系佢尽量短时间里边咧就做最多嘅垃圾嘢。基本上佢揾嗰班班子，根本上就得班垃圾班，得班傀儡政府做咩咧？其实试紧我哋香港人嘅底线，睇翻中国人嘅历史里边咧。真系影响咗日常生活咧，啲人先至真系行出嚟嘅。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49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旭华。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钓鱼台是中国领土， 日本军出钓鱼台， 日本军出钓鱼台， 抵制日本， 抵制日本， 保卫国， 保祖卫国， 领失千金， 领失千金， 莫失寸土。 市政府门外咁样就系影紧啲警察喺度捉人咁样嘅，咁佢哋就见到我喺度做紧嘢啦，咁我就即时已经放低咗镜头，放低个相机，跟住就举起双手，咁就已经喺度话记者咁样，但佢哋其中有一个就冲咗埋嚟，就已经推低咗我啦，咁跟住我已经喺度再喺度不停话记者记者。咁但係已經大概有四至五個嘅公安圍咗埋嚟，咁樣就大概打個五六棍到啦，用警棍。由佢被推入去之前啦，直至到佢打我啦，流曬血啦，都仍然係喺度講緊記者記者咁樣，但佢哋都打落嚟咁樣。 打記者，梗係痛啦！ 你明報啊，講翻明報嗰單嘢啊，明報兩個記者就走去追訪。李旺洋个妹，同佢妹夫，同佢好朋友，记者咧就俾呢、這个啊，嘅国安又好，公安又好，总之就俾啲内地嘅执法人员 折磨啊， 折磨 44个钟啊， 啊！但系咧，佢哋原来咧七号晚咧已经翻咗嚟噶啦。明报嘅总编辑呢个刘俊图咧。就喺上个礼拜去过小班嗰个还你于文嘅十级自由风 电话 访问。但係呢佢就真係呢俾人闹嘅。你七号你八号返到嚟香港嘩搞到话要 debriefing 佢当自己 CIA 机构。我哋睇呢个劇集睇得多啊 ,CIA 嗰啲你话嗰啲战夫啊在呢个中东咩人放翻嚟就俾 CIA 捉咗去 debriefing 先见屋企人啦，佢话要 debriefing 先，跟住咧又话要休息。其实 唔系，佢又调翻转话，佢话先咧系个员工咧个记者要休息见家人，一个几人好挂。 嗱呢个问题当然系大家都同情，我哋都支持嗰两个记者，我哋唔支持就明报嘅手法。一早嘅记者俾人扣留咗，又唔公开佢啊？喂！竟然话咧要记者安全翻嚟香港先敢公开。嗱，如果你两个记者系俾一啲坏人啊，俾一啲组织、一啲恐怖组织啊，标咗心，你梗系啦，条人质一日未放出嚟啊，梗系唔公布啊，你梗系俾中国政府公安部门、国安部门扣留嘅，你怕咩讲啊？你讲出嚟仲快放啊！嗱，唔系静鸡鸡打电话去中联办，打电话俾阿梁振英，佢梗系叫你喂大佬九号选举啊，你唔好搞啲咁嘅嘢，你唔好登出嚟啊，就系咁简单啫嘛。跟住嗱，你话安全起见，咁七号翻到嚟香港啦，咁你可以八号即刻登出嚟啦，你唔使理个喂，唔需要理个 detail 嘅，又话咧啲记者啊，嗰啲咩相机啊、录音机啊、录影啊，冚烂咧就俾人洗咗 要去整理翻、你唔使嘅，净系喺八号嗱一翻嚟，我当你其实应该咧如果一个负责任嘅传媒咧，你有记者俾人禁锢咧，喺采访嘅时候第一时间向外公布。啱唔啱啊？你唔咁做，你话考虑到佢哋安全，我哋可以当可以理解啦。你八号 7号已经回到嚟，你8号起码可以登话本部记者追访，好简单一段段嘅新闻。本部记者去内地追访呢个李旺洋事件，成功访问咗佢嘅妹夫、佢嘅妹同埋好朋友，但系咧就被禁锢。被逼做被访问咁你可唔可以出咗先啦？八号啱啊，呢个系头条新闻嚟噶嘛？唔系喺选举完咗先出。喂，明报真系不知所谓嘅，我话俾你，呢个刘俊涛咧，嗱，你喺处理梁振英、唐英年嘅事件都睇到嘅，两个串件，一个就喺选举期间日日系咁出，一个咧就选完之后咧先至出。已经被人质疑了，所以刘俊涛呢在这个明报记者被禁锢事件上面这样处理呢是被人怀疑他的。还有啊，他的声明原来呢是被传媒逼他出的。 嗯， 原来是一路都没有出声明，是被电台被这个李慧玲是这样逼他在个节目里面呢先逼他出个声明的。所以呢个咁嘅刘俊涛或者呢个明报呢仲话自己有公信力嘅报纸呢，不如话自己凉粉报好过啦。不过有公信力嘅凉粉报同埋冇公信力嘅凉粉报有啲唔同嘅。呢个叫做有公信力嘅凉粉报。你可以讲下，可以听下嗰日刘俊涛喺电话里面点样俾小班访问啦。 我哋就好焦急打帮助我哋安排去见到李旺洋妹妹同妹夫嘅中间人，就係维权律师唐经玲律师。因为佢哋三个人，即係两位记者同唐律师呢，佢哋係同一时间呢俾公安呢係发现呢，但就互相就冇咗对方嘅音讯。咁去到礼拜一我哋知道呢唐律师呢平安获释返返去广州。咁所以呢我哋呢就马上呢係着急筹备呢係将记者采访嘅内容。因为有部分嘅譬如相片是好早传咗返嚟，但呢始终要经过记者整理，加上记者个叙述第一身嘅目击，咁然后呢先能够成为一个完整嘅报道㗎。咁唐律师嘅处境呢亦都係影响到我哋喺个报道嘅处理，譬如喺个图片出嚟嘅时候会唔会将佢嘅样摆埋出嚟，喺内文提及佢嘅情况嘅时候係需唔需要删节。 嗱，你仲另外一样嘢， 好似考虑好周详 啊！唔系啊，你讲出嚟笑坏人嘅，仲有讲大陆嗰个维权律师嘅唐律师，话请佢咧安全放翻出嚟，我先至报道。喂，佢安全嚟咗香港咩？佢去咗广州啊！大佬去咗广州，随时俾人拉翻噶，有咩分别啫？刘俊涛，唉，真系阴公，一份好有公信力嘅凉粉报，只可以咁讲嘅啫。嗱，补充翻少少资料啦，对冲人生路嘅主持人咧，钱志健咧喺礼拜日，即系琴日啦。佢嘅节目就11点到1点嘅，就访问咗金钱大帝嘅作者金道夫。我唔系去批评金道夫，即系写呢啲书冇乜所谓嘅，个人都可以出书，每人都可以有啲唔同嘅观点嘅。但系睇完呢本书之后，呢本书出咗嚟之后咧，梁振英惊为天人啊，惊为天人，请佢单独去政府总部同佢面谈，跟住推荐佢去见 board， 见呢个五人小组嘅副局长简出大会。即係证明咗一样嘢呢，梁振英呢就是一个好肤浅嘅人嚟嘅。原来睇咗呢啲咁嘅书呢，佢就认为呢啲好掂啦。如果咁嘅大祸啦，如果咁嘅点嘅施政嘅香港真係好牙烟，我话俾你。 大班嘅行政会议面都有好多件 啦。所以呢咪就係啦，佢咪如果咩黄金五十呢个情呢个林奋强一个九楼嘅分析员炒楼发达搞咗个咩黄金五十跟住呢就俾阿梁振英喂惊为天人就请咗入咗行政会议。仲有一个呢日日写专栏嘅嗰、那个当然啦，其实嗰个根本就系马仔嚟嘅，你咁唔使讲啦。呢条友咧，张志刚咧入行会，所以有咩办法唔影响咗？嗱，呢叫劣币驱逐良币啊！点解我哋要攞嚟讲咧？就系令到好似雷鼎明呢咁出色嘅经济学者，本来咧喂，个个礼拜喺信报写万言书噶，啲稿写得好好㗎，喺经济学嚟讲，你同意又好唔同意又好，佢都即刻要写个第啲嘢啦，就话支持国民教育啦。嗱， 你呢个问题就话咧，反映咗梁振英政府咧。如果你一个咁肤浅嘅领导人，一个咁肤浅嘅政府咧，你就逼咗一啲人咧，唔会写一啲咧学术性嘅嘢噶，写啲咩咧？写啲讨好你个特，即系呢个政权嘅文章咯。咁希望可以上位咯，就系咁嘅原因啫嘛。嗱，唉，所以话香港咧喺阿梁振英领导之下咧，只会越嚟越变得庸俗。越嚟越变得肤浅嘅，我话俾你，尤其是呢个政府啊， 但系好识玩嘢噶佢啊，嗱又话去啦，你头先我哋都讲过咧，上水咧就有人又话要光复上水啊嘛，啊拒绝啲唔好再招呼呢啲咁样嘅水客啦，喂佢一早去啊，不过好似又系为人哋去拉票咁样啊，虽然而家唔系选举，佢啊揾咗呢个系北区区议会嘅主席苏世志同埋呢个叫刘国芬啊。咁啊，一齐去睇下上水嘅情况。咁我唔知佢有咩真知灼见啊，真系 走去茶餐厅同人食，喂，走去搵啲凉粉 啊， 静鸡鸡啊，鬼鬼鼠鼠咁去噶。啊，不过当然啲人就话喂，去大锣大鼓去，你话去抽水，去静鸡鸡去，咁啊点啊？咁去做咩无端端去嗰度？咁啊做啲乜嘢先得噶？睇咗啲乜嘢先得噶？仲有一样嘢，点解咁鬼得闲嘅？即系我始终都唔明白呢个特首系咁鬼得闲嘅啦，而家睇到一样嘢咧，证明佢乜都唔使做，佢净系做 show 嘅啫。所以我话俾你听咧，呢个特区政府咧，其实而家就俾阿吹水我 run 紧嘅，啊吹水我而家就权倾朝野，就咁简单嘅啫。嗱，讲翻呢个选举啦，嗱，刘慧卿就闹我啦，咁而家走鬼咗去啦，礼拜四先翻啦。嗱、我哋唔好讲刘慧卿嗰笔先啦，讲翻琴日啦，呢、這个阿长毛，啊就喺个论坛嗰度，喺呢个城市论坛嗰度咧，就闹鬼公民党。咁、啊，公民党嘅党魁梁家杰就走出嚟回应。嗱、啊，梁家杰讲咩咧？佢话你唔好赖我哋啊，如我哋唔识配票噶。如果港岛区阿陈家洛唔系孖住阿陈淑 珠 啊，咁就可能一直都攞唔到啊。跟住又话咧，新界西如果唔系郭家麒孖住阿余若薇咧，亦都一直都攞唔到啊。嗱，呢啲就揾嚟噏嘅，呢啲真系都歪理嚟嘅。你谂下，如果港岛区任何一个选民，任何一个稍微有少少对选举啊，对香港嘅政治有啲认识嘅人都知道，如果港岛区分开两张名单，一张系陈淑庄，一张系陈家洛，另外新界西一张系余若薇，一张系郭家麒、你未必喺两个区攞到两个位，但系一样嘢咧，一定可以保证，我相信冇人会否定嘅，99.9% 都认为余若薇一定会喺新界西赢嘅，一直你反而郭家麒就未必赢，同样道理，如果港岛区公民党拆开两条队，一条队系陈淑庄，一条队系陈家洛，陈淑庄胜出机会亦都系仲好大嘅。啊，虽然未去到好似余若薇咁稳阵，但起码都会赢一席。啊，系陈家洛输嘅啫，即系呢个显而易见，呢、這个你公民党嘅策略就系、是、你要保啊郭家麒入去，因为点解咧？余若薇一早已经事先张扬咧，去到议会嘅生涯咧，已经厌倦噶啦，啊，已经要功成身退噶啦，认为自己啊同阿我儿咧共同进退噶啦，所以先至走排第二。如果你选到佢咧，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咁啊嗰阵时咧，余若薇嘅老公就多得你唔少啦，啊，仲个老婆又要做多四年。嗱，港岛区就唔使讲嘅，因为阿陈家洛咧，佢哋嗰个主席咧面目模糊，就算出嚟选举之后到今日都系面目模糊嘅，啊，为咗拱阿陈家洛落入局咧，就牺牲阿陈淑庄，呢个系人都睇到嘅。当然新界西咧，民主党亦都唔赖得余若薇嘅，点解咧？因为如果你两公婆啊，即系呢个李永达两公婆咧，同埋陈淑英咧，如果同一条队去选咧，就李永达或者陈淑英、陈淑英是但一个排第一咧，就唔系是但一个入咯，就唔系分开两条队抢两个位。即系公民党系谂住用呢个做例啊， 喂，余若薇唔系李永达，陈淑庄亦都唔系陈树英，所以咧就唔好搞错，即系呢啲嘢咧，你系错咗咪认咗佢啦，你情愿老老实实啊呢、這个啊梁家杰出嚟讲真话，就话我哋系博大雾。啊，系咪都攞到两席嘅？知道每区一席噶啦。喺嗰两个区，因为有明星效应，因为有啊余若薇，因为有啊陈淑庄咧，啊一个位咧就十拿九稳噶啦。我哋就博大雾，希望左一望二啊。嗱，你咁样讲咧，呢个系选举嘅策略，唔紧要嘅。理得人哋攻击你咧，喂，每个党有自己嘅选举策略，我系攞到最大嘅。公約數，我要去争取最大嘅机会，关你啲人咩事啫？赢咗系冇事㗎。啊，又系，所以呢个个呢就要扮圣人，啊，又驚得失呢个得失嗰个胜，喂，选举系零和游戏嚟㗎，你死我活㗎。 系咪参政嘅人觉得系唔认得衰嘅呢？真系你我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有讨论过，点解民主党到佢而家咧，系失咗咁多席位，佢仍然咧坚持啊，冇同我去中联办倾偈有乜关系啫？真系 嗱，佢应该今后点做咧？不有啊刘慧卿呢咁嘅人喺度咧，民主党咧已经被渗透噶啦。嗱，佢哋惊成日惊俾人渗透，其实已经俾佢哋自己啊个副主席渗透咗。嗱，民主党就好简单嘅，你认为喺民主派里边你要走温和路线嘅。你要为大局嘅，你认咗佢咯。但你一定要认一样嘢，而家啲人攻击你一样嘢咧。虽然好多人对个政改通过个政改系好唔满意，但其实人唔满意嘅地方就系你点样处理呢件事啊嘛。你可以同曾荫权讲数噶，你点解要从中联办讲数？曾荫权已经整个起闹运动出嚟噶啦，你民主党可以同曾荫权讲数噶嘛？喂，呢、這个系你尊重一国两制，讲人治港。佢唔系，佢觉得曾荫权鹌鹑嗱，呢、這个何俊仁已经成日讲噶啦，口头禅话曾荫权废废地嘅，选择咧要入去中联办倾都唔紧要啦，但系你唔需要黑箱作业啊嘛，暗室政治点解俾人话你系台底交易啊嘛？ 但系事实我哋又知道，如果唔系阿 Donald 咁样系啊，继续咧去咁样去划船咧，系冇料到嘅政改都系啊。 咁但唔使揾中联办啊嘛，你第一个咧嗱，我哋成日话港人治港啊，唔要中央干预香港事务，唔要中联办插手香港，唔要西环治港，你民主党冲入去中联办嗰一分钟开始咧， 现身啊， 你就系邀请咗中联办伸手介入香港事务，呢、這个就系民主党错嘅地方嘛，呢样嘢佢唔承认啊嘛，啊死不认错啊嘛。 政府越嚟越不堪， 越嚟越不堪嘅时候咧，啲人就觉得即系任何去到妥协嘅嘢咧，都系冇运行嘅。所以咧，谭耀宗佢哋边，自然佢哋有佢哋自己保守嘅人支持佢。咁所以你温和嘅人咧，纵使你当时做嘅嘢啱与唔啱都好，就算丘吉尔咁样，你打仗你战争英雄都好，当然冇得比啦。我同佢哋吓都好，翻嚟嘅第日翻嚟选举嘅时候，我话我要可能我有啲支持咧，唔俾你啦咁就，我俾第二个。咁所以都系一个咁嘅问题。不过强调选举咧，经常民意系会有飘忽浮动，最紧要自己把持到自己嘅宗旨。 飘忽浮动，唔好怪啲选民啦，真系吓。 梁家杰噶，梁家杰咧，琴日咁样出嚟兜咧，系唔掂嘅。即系你唔系认咗佢？喂，我哋公民党，我哋个党选举有我哋嘅策略，我哋认为咁样做系可以攞到最多选票，希望喺港岛区争取两个席位，希望喺新界西争取两个席位，好过你民主党。好简单嘅胡志伟咁。你睇到张文光，你要赞佢。嗱，佢预咗唔做，大家都知佢预咗唔做㗎喇。佢走去九龙西帮阿黄碧云去排第二。但你李华明你唔喺九龙东咁多年咁多拥趸，你点解唔送佛送到西？ 应该撑胡志伟。 应该撑胡志伟排第二位㗎嘛。嗱，你呢啲人咪叫缩骨囉。啊，咁你梁家杰，你完全唔需要道歉㗎。我而家批评梁家杰系，我觉得佢唔需要兜，唔需要道歉。呢、這个就系我哋公民党嘅策略。我哋就系一讲到同埋呢个世界西，希望攞到最多票，最终目的系一个啫，就系、是、选举要赢。 我哋就系希望咧，公民党可以喺港岛区攞两席，啊新界西攞两席，而家系争少少嘅啫，虽败犹荣，唔需要道歉噶。即系我就唔中意咧，公民党一样嘢鬼鼠啊，好似等于呢个大桥啊，即系嗰个司法复核，啊菲佣嗰个居留权咁，即系外籍人士居留权申请居留权，你咪认咗佢，呢个系你认为康关讲法治嘅，啊一啲唔公平嘅嘢。啊！作为律师出嚟撑有咩问题啫？唔使划清界线嘅，你明唔明啊？鬼鬼祟祟，即系香港人咧。而家我哋做人最紧一样嘢，光明正大，做乜嘢认咗佢啊？千祈唔好唔认啊！认就得噶啦。嗱，民主党就系衰鬼鼠啫嘛。嗱，而家最好笑啊！你而家呢个咁嘅刘慧卿又话出嚟，我同我算账，我有排同你算账啊！刘慧卿，你同我算账，我都未同你算，你同我算， 要你撤回啊！ 嗱，通咧就放假嘅，放年假放。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中国同日本就钓鱼岛争议持续升温，中国再推出措施反制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外交部话会向联合国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的划界案，以宣示钓鱼岛主权。另外，东海休渔期结束，过千艘的渔船将会到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为免渔船受到日本方面的干扰和驱赶，重演敏俊鱼号事件，当局派出渔政船出海保护渔民。不过由于当地受强台风三巴的吹袭，渔民在台风影响结束之后才可以出海，而中国的海监船亦都会加强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六艘在上个星期五进入钓鱼岛12海里的海监船目前仍然在有关的海域。为了应对大量中国渔船到钓鱼岛海域捕鱼，日本政府指示海上保安厅加强戒备，以防有渔民乘机登岛。不过由于有强台风进入东海，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最快要到星期一晚才可以离开港口前赴钓鱼岛。西安市公安局昨天挨晚发布通告，禁止民众参与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西安市公安局透过官方的网页发布有关通告，指近日市内的保钓示威出现非理性的暴力行为，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即日起禁止民众在市内地标城墙以内的钟鼓楼广场和新城广场等地区集会，所有的示威活动必须事先向公安局申请和获得批准才可以进行，如果发现有人违法集会，公安会采取必要手段强行驱散。强台风三巴今日会移近朝鲜半岛，吹袭南韩，预计会带来豪雨。港龙航空取消今日本港来往南韩的济州和釜山一共4班的航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现在录得温度24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现时火灾危险警告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时间去到咧早上嘅8:33啦，继续有大眼妹同大家望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落洪水去到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咧，隧道出口系腰间峰嘅，留意住啦。而今日到西天桥落中环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好啦，入埋九龙区望望啦，公主道过海去到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芜湖街。仲有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入埋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石门汇旋处。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在耳。 言，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十二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卖大包，龙宝酒家卖大包， 浓鸡汤煲包次六位用，每煲268， 煲煲鱼翅粥半斤，睇得见清到粥。 浓鸡汤煲包次着数价，每煲268， 食完包次又再食龙虾，嚟龙宝，人人有口福。 龙宝酒家龙虾我称王， 好食抵食人人知。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在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的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去长者八达通连50蚊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0蚊储值额，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都市篇。 肥敏感嚟讲都同埋肺虚气弱系有一定嘅关系噶。补肺嗰个汤水嚟讲咧，就叫做玉屏风散啊，对补肺系有好好嘅功效噶。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100%支持 DBC，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学文思潮，加油 ，Fox 妈咪。 阿 Ron 话：大班，我哋全家都支持 DBC， 继续为民发声，全港嘅期望都喺你身上啊！ 支持 DBC， 保护香港言论自由。沈生、沈太， 支持大班同何国辉，加油，陈氏一家。 支持 DBC， 继续播放，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黄女士。 我是何海婷，1800日呼百应 D100 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阿耀话洗脑教育只是共产党的第一步，以后陆续有来啊。 要爱国不要爱党，要读中国历史不要国民教育科。Vincent and Doris。 Chris and Teresa 话反对国撑你。 百分百支持 DBC。 Winnie 话支持 DBC 言论自由。大班林伯， 李生李太撑大班，撑 DBC 全体工作员工，撑反对国民教育。 刘小姐话郑太辛苦晒你啦，你嘅责任都好大，希望你唔好放弃啊，加油。 向太话支持大班，支持 DBC， 支持 DBC 全体员工，黄伟文归队。 支持 DBC 等于支持言论自由 ，DBC 努力加油 ，KY 井。 支持 DBC 所有节目继续发声，每位员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鸭鸭。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咦，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间新界村屋嗰啲符合条件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你申报咗未啊？9月30日就截止噶啦。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我都要即刻去申报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我好希望呢落去呢立法会能够同政府合作好配合好政府会以最大嘅诚意最大嘅努力去同立法会一起为香港市民服务嘅就立法会同政府个配合嘅问题呢我相信市民大众呢係有一定嘅期待嘅同时呢都希望呢能够启动喺未来嗰四年呢特区政府同埋70位立法会议员嘅一个良好嘅工作关系。 与虎谋皮 咁我话请食饭啦 有 冇化解 㗎有冇睇嗰套卡通片啲狼係咪狼都入回你要走去猪仔间屋嗰度。咁有三个小猪型咩咁有间屋仔㗎。呢个梁振英咪嗰隻狼囉咁立法会唔咪嗰啲猪囉。你嗰啲嗰啲猪会唔会俾你入嚟㗎唉除咗嗰班咁嘅建制派议员引狼入室之外喂民主派嗰班同你死过啦讲就话良好关系少女藏刀呢啲门面说话讲嚟做咩呀嘥时间啦做下啲正经嘢啦。嗱通系放假嘅放两个礼拜假好似话一个礼拜呀。点解放一个礼拜 一日假咋。 放一个一日假咋嘛佢咪同我攞一个礼拜假嘅。攞一日就话咁就算佢啦。 下个礼拜先攞大假。 咪下个礼拜又放假。即今日放一日就做邓川石我记得啦。下个礼拜就好似放两个礼拜好似话要。咁大眼妹就做提供。咁但係呢有网民就话叫嗰、那个一传媒嗰个哥哥仔呢影咗大眼妹 close up 啊。就係想睇佢唔係想睇我。我度睇电脑咁好睇啫。嗱言归正传啊即係CY。一个好肤浅嘅人。一个咁肤浅嘅人做咗特首咁你諗下去搵埋嗰班人都叻极有个谱囉。所以嗰日我喺龙凤大茶楼讲嗰样嘢呢我唔知啲老友记有冇礼拜六有冇听龙凤大茶楼啦。而家突然间人系会变嘅。你諗下喺曾荫权政府嘅时候阿傻强有名俾你叫嘅。阿陈家强教授其实陈家强教授好阴功嘅。陈家强教授呢其实呢如果讲喺呢个经济学嚟讲呢佢一个都算一个出名嘅经济学者嚟嘅。系佢搞到呢个科大嗰个经济商科经济系咁巴闭嘅。又系雷鼎明嘅老细巴闭嘅。但系入去顾做官呢就真系乌下乌下即系教书叻呢做官未必叻㗎嘛。咁所以俾人安咗花名都几阴功嘅叫做傻强傻强。喂你睇到而家喺今届政府里面哇突然间变咗英明神武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即係好简单我嗰日打个譬如啦辉哥最叻嘅睇波。即係喺呢个曼联请咗个坐懒板凳嘅人嚟香港打南华。梗係英明神武啦大佬啊你知边家上一届啲官员留喺度嗰啲。最渣嗰啲而家都变咗神啊你明唔明啊啦傻强啦张建宗啦邱腾华啦呢啲直情系废废地尤其是啊张建宗嗰啲去到啊曾荫权鸡毛鸭血都做乜都死嘅。呢个老人金啊交通费啊菲佣嗰啲免嗰啲税啊诸如此类铺铺大镬嘅邱腾华呢佢堆填区啊悭电胆啊嗱但係呢一去到梁振英度呢渐渐变咗宝啊你明唔明啊即係证明一样嘢呢你梁振英搵啲人返係唔够班㗎你明唔明啊即係个变晒。 因为如果搵到啲系咪都好似上一个系界嘅特首嘅一个班子呢就点啦可以系变咗星星啊。 唔系啊你唔系你明唔明一样嘢即係证明呢你曾荫权嗰个嗰队波解散咗。有啲球员留低喺度就打呢队叫 CY 班 CY 波队但係 CY 嗰队波你含埋一渣嘢嚟嘅咁变咗族中冇大将尿返、 作先锋。 作先锋囉呢个氹仔无鱼虾作大囉。你睇曾俊华而家几威你睇下财金官员铁三角曾俊华 傻强，唔好叫傻强啦，以后 教授 叫强哥啦，再加埋呢个攞命诊喂，而家成为铁三角啊，睇住香港盘数啊！ 你觉得佢今次出啲对付楼啲楼房嘅政策得咩？ 唉，废废地啊！呢个咁嘅攞命诊几时咧？废废地噶啦！我即系话俾你，就系废废地嘅人啊，去到梁振英手上都变做惊为天人啦！你明唔明啫？即系所以证明梁振英系几大镬，我话俾你听一样嘢。 嗯，冇班底啊嘛，一路都问噶啦。 就系因为 参选时候，我哋想问，喂，咁佢系咩货色啊？ 喂，佢参选嗰阵时，佢同阿爷讲咗啊， 点啊？ 话佢有班底， 系落喺边度先得噶？ 唔系，嗰阵时唔讲得。 哦，唔讲得， 因为讲唔方便，要选咗出嚟先讲 住嘅啫吓。 啊，点啊？选完出嚟，阿爷都问嗰啲人去晒边 啊？ 冇晒啊！一个都冇晒，可能有件六公位，不过六公位嗰件咧，第一系唔收货，第二六公位咧入咗去做呢个副局长，尤其是做呢、這个环境局副局长咧，就一笔勾销噶啦。佢以前啲公信力系完全冇晒，倒翻转头，我哋而家作为市民咧，仲要攞个放大镜出嚟。望住六公位喺电力嗰度，嗱，而家已经有环保团体出嚟做啦。嗱，六公位咧会唔会乘机走入政府度咧，就推呢个核电政策？喂，好大镬噶！你睇住就嚟加价，乜都唔使倾。总之中电加增价咧就要反对，就咁讲完噶啦。 喂，人哋加多利就一路都讲咗啦 ，Michael Gandolfi 一路话喂，嚟紧几年加。唔知加系加好多添啊！要系 唔使谂啊，唔使谂啊，一定要反对，冇得倾啊，冇得倾，唔使倾，加咩价啫？而家喂，而家香港环境好好咩？系好好啊！嗰啲做大陆生意嗰啲做水货嗰啲咪好咯？有咩人好啫？而家个个都唔好啊！你梁振英出咗十大房屋政策出嚟之后，啲地产霸权个揞住嘴笑，喂！啲楼价即刻系咁升啊，升啊，升啊，升啊！呢几日，仲有你俾地产商提早沽水啊！呢啲系咩政府嚟噶？佢讲所有嘢都行唔通噶。佢喺选举前系俾咗一个开咗啲空头支票，你而家攞住去咧，嗰张票系会弹噶。你谂都唔使谂啦。仲有个新界东北问题，个资讯咧到今个月尾就完咯，系嘛？ 系啊， 仲有冇几耐完噶啦？资讯。 今日十七号啦， 几仲有六日完噶啦， 星期六就完， 星期六完添，咪即系仲有六日咯。如果当今日系一日，咪六日咯。嗱，喂，一定要反对，千祈唔好又收货啊！好似呢、這个国民教育咁啊，话起多啲居屋啊，起多啲公屋啊，你就走去支持佢啊！话俾东北根本就唔可以发展嘅。乜留咩？学梁振英讲嘢啊，民生归民生，教育归教育。新界东北归新界东北，鱼塘归鱼塘，种田归种田，就唔准起楼。 发展与不发展之间有好大空间，又系 冇得发展啊！喂，大把地方发展，同埋个新界东北发展咗咧，就卖咗出卖咗香港人利益噶啦。嗰度将会咧就成为一个咧从呢个深圳、香港、深圳结合嘅试点。所有金融中心所有啲购物区大陆人咧就可以咧免签证走去嗰度做嘢，走去嗰度安居乐业。香港人入去倒翻转头要攞证啊！你有冇听过噶？所以几大就几大，新界东北嘅发展同呢个国民教育咧系同出一辙嘅，一定不可接受。细节就喺魔鬼里边，魔鬼喺细节里边就咁简单嘅啫，谂你都唔使谂啊！从来冇做过一件好事嘅，做左右嘅嘢咧，都系为佢自己打算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梁振英咧，你千祈唔好俾佢过骨嗱。所以最新中大嗰民调咧，唔支持佢人又升咗啦。喂，佢个支持度系不停下滑嘅，你明唔明？香港人咧系大部分人系唔支持梁振英执政嘅，所以梁振英做乜嘢咧，我都好同情佢噶。是事倍功半的、直情是事倍功半的。 一乜都有人反对，不是没人支持。 不是一个问题，你没有公信力的嘛。人不信你的嘛，你明白吗？你想想他的寸劍到现在都未交代的。他就想着侧侧膊这么过，你知不知道唐英年那个寸劍阴公专案小组去查还说要刑事检控，跟着现在就拆到他那个地牢呢 佢唔使拆嘅第日，因为屋宇署已经用公帑帮佢拆到融融烂烂啦。咁你谂下梁振英 要填翻名， 喂，梁振英嗰、那个嗰、那个地牢有冇人掂过？ 嗯， 啊，而家仲俾资科喺度 hea 啊！嗱，呢啲咪叫做林郑月娥啲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啊，香港一套法律啊，唔系对落选嘅特首候选人。吓、啊，呢、這个叫做唐英年一套法律，对呢个当选嘅梁振英、啊、另外一套法律，对新界啊嗰啲村屋寸建一套法律，对城市嘅寸建咧另外一套法律，即系你谂下呢个政府如果咁样样咧，点样可以执政落去咧？系寸步难移，我话俾你听。唉，所以你话咧，讲翻呢个。呢、这个刘慧卿， 嗯， 我唔知佢做咩出嚟发烂渣。第一，佢识唔识中文嘅？第二，佢有冇睇清楚嗰篇文讲乜嘢嘅？第三样嘢，我篇文咧就一篇分析性嘅文章嚟嘅、 嗯。 我问你林毓华，分析有冇证据嘅？佢叫我拿出证据来。 咁咧，可能佢嘅谂法就是你基于一啲嘅系事实， 客观嘅事实， 然后做啲推论啦。 系啊，咁我咪有咩证据？ 然后你又有个结论啦。 咁我有咩证据啫？我呢个分析文章嚟噶嘛？我分析一样嘢，冇证冇据，我分析一样嘢。嗯，呢杯茶好香啊！ 嗯， 拿出证据来，我点拿出证据来？我认为香就香噶啦。最紧要杯系咪茶？第一样嘢，第二样嘢，最紧要杯茶臭唔臭？嗱，如果杯茶好臭嘅咧，我夹硬话香就唔得嘅。啊！如果有 臭豆腐臭唔臭啊？ 啊，臭豆腐一定臭，你唔可以话臭豆腐香。 唔系喎，啲人食嗱，我唔食噶，但系个个啲嘢食臭豆腐就话、啊、入口好香。 冇人话香 啊，好食嘅啫。臭豆腐系臭豆腐，佢中意食觉得系香。 系 OK 嗱，咁都得。咁你点样叫人拿出证据来 啊？ 嗱，所以佢呢样嘢咪不知所谓咯。而家走咗佬啊！嗱，当年梁振英挑战刘慧卿。辩论，我哋撑噶，使唔使梁振英缩沙？而家我挑战刘慧卿，你喺星期四嗰日翻嚟，我哋随时请你上嚟全球直播，同你作出辩论。最好是一样嘢，民主党人全部归宿啊，何俊仁揾唔到，啊李永达负责选举嘅闪，啊呢、這个。张李阳集团呢、啊、最好笑是而家张文哥从来唔覆电话㗎啊仲话背个 DBC 啊张文哥同呢个罗范招芬系冇分别㗎啊我而家选唔到你梁台即係张文哥李永达选唔到就唔使你民主党啲嘢好啊你快啲最好退党添仲要闹多几句啊你哋呢个民主党呢就真系叫亲疏有别啦、你嗰班咁嘅时穷节乃然出咗陈庄勤出嚟做咗凉粉死撑呢个国民教育你刘慧卿唔去闹佢。另外又出咗个嗰个叫做咩名嗰、那个我提起个名我就憎㗎啦嗰条友喺南区个区议员。啊佢哋叫退党个做副局长个想做同你同行嘅做公关㗎。啊 冯伟光㗎嘛。 咪冯伟光。 啊 仲有两个资深定三个资深嘅民主党党员走 ICAC 投诉陈家洛话欺世盗名啊副教授叫自己做教授我唔见你刘慧卿啊恶死能登出嚟闹你自己啲人嗱、自己啲人就唔敢闹嘅。 我闩埋门已经闹咗啊。 咁你可以闩埋门闹我㗎你可以打个电话俾我㗎大班咁大整蛊啊咁都得 㗎 使唔使走出嚟话我抹黑你呀 啊 话、我阴毒啊最惨喂你连阴毒呢个字都用得上㗎如果大班对民主党系阴毒嘅死咗好耐啦民主党我话俾你听嚟听下多上个礼拜我篇文章写乜嘢再睇下刘慧卿讲乜嘢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啊评个公道同埋你民主党啲人系咪死鬼晒？啊，你何俊仁去咗边？啊，张文光去咗边？ 咁系 李永达去咗边？ 嗰啲有更加重要嘅事要做啫，系嘛？ 佢游浮咯， 哦， 佢游浮咯， 咁休息一下都好重要嘅。 郑大斌在上个星期三9月12号信报真正经专栏的文章标题就是操控自如的立法会选举，其中部分的内容就讲到过去两届立法会选举中联版统领建制派的配票行动令人刮目相看，而今届的配票工程更加是神乎其技，令人戚戚称奇，仿佛就完全掌握了所有自己阵营的选民登记数字，也都清楚知道每个时段的投票人数，因而操控自如，而每个获得祝福的建制派候选人要有多少票就有多少票，你焉有不胜之理呢？但是他在部分内容也讲到机会主义者没有好下场的。大班话最令人心大快的事件当然就以为必胜和高票当选的民建联候选人刘江华落败，原因很简单，他是几位建制派候选人当中最黑人憎的候选人，所以根据 less evil 原则投票的人一定就不会给票给刘江华，落败也都是中联版和传统左派对他施以教训的结果。一来刘江华并非根正苗红，变节投诚者最终亦都会落得狡兔死梁九班的下场。不过大班话亦都有理由怀疑这是一个政治交易，以中共统战的道家，民主党接受招降，立下瓦解五区公投的大功，今次中联版力保民主党两子当选，可算是投桃报李。至于声称金毛灭党而弃选九龙西的冯检基，其实亦都有让位俾梁美芬之嫌，得回一个超级议席，亦属化算交易。换个讲法咧，何俊仁转战超级区议会选举，亦都可以讲系变相腾出新界西一个议席俾民建联嘅梁志祥或者系陈恒斌。只是万万没想到李永达陈树英夫妇竟然会双双堕马。另一方面冯检基转战超选，客观效果亦都可以腾出一个空位给梁美芬，否则泛民大有机会在九龙西一举夺得四席。假如事实真是这样，那泛民支持者就只会扼腕叹息了。 民主党代主席刘慧卿就在9月15号的苹果日报作出反击。刘慧卿就话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促请郑经翰道歉同收回言论，并扬言民主党唔会再忍受抹黑。刘慧卿强烈否认呢个指控，炮轰有证据就攞出嚟，冇证据咧就收声。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亦都愤言，用事后推论话何俊仁赢咧系因为中联办支持佢，咁民主党地区输咧就因为民主党地区做得唔好，即系系唔系都系民主党嘅错。刘慧卿斥责郑经翰的言论并无事实根据，全属抹黑，应该收回言论。他继续说，虽然以往民主党相信清者自清先至骂不还口，但经过今次选举有市民认同民主党还手，今后民主党不会再骂不还口。 刘慧卿我不知道你去了油浮有没有开了个 iPad啊！睇呢个环球直播，呢、這个风波嚟，啲茶杯通过呢个一传媒嘅网络。我话俾刘慧卿，我再讲多一次，如果唔系中联版放生呢个何俊仁同呢个冯检基啊，就何俊仁一定选唔到。我话俾你听，点解呢？因为中联版。同埋呢个左派佢哋配票咁叻，点会俾你何俊仁选到而令到刘江华落败嘅，就係、是、一个原因，就係、是、囚徒报你啊，报你哋入去坐黑箱车入去呢个中联版啊，嗰、那个恩惠，所以先要还返票俾你，因为共产党要俾人知道呢啊，佢招降招安同埋同共产党做朋友嘅人呢一定唔会蚀底。就是咁简单嘅啫，呢个就是我嘅分析。你有冇入过中联版啊？你有冇坐黑箱车入去啊？你有冇支持个政改啊？啊，咁呢个就系事实啦嘛。咁我根据呢啲事实，再有一样嘢就话喺今次嘅选举，亦都睇到中联版喺背后同埋左派嗰种配票嗰种力量啊，点解会俾你何俊仁喺超级区议会嗰度赢咗，而令到刘江华输咗呢？啊！呢、這个就是我嘅分析，就系、是、中联版囚徒报你。啊！呢、這个就系因为你哋通过个暗室政治交易而得翻嚟嘅成果，慢慢享用啦。刘慧卿叫阿何俊仁，仲有阿刘慧卿，我话俾你听，如果有一日你喺立法会 在新界东，如果你落选的话呢，你的下场就好像刘哥华今天这样，一定很多人开庆祝会的，我告诉你。啊，我真的很为担心你，希望你这几年呢，啊，大家都叫做老友，做过老友，或者做过老友，现在不是，肯定是。你呢好好自为之这四年。如果你四年后选不到呢，今日刘江华的遭遇就是刘慧卿明日的写照。就咁简单㗎嘛，其实刘慧卿已经好吓人憎㗎喇。喂，咩叫喂人哋你仲需要共产党，而家我写啲嘢呀。喂，共产党都冇出嚟，左部啊，民建联啊，工联会啊，中联版啊，都冇走出嚟指住我嗱，我阴毒你，我收返要我道歉嘛，最多喺背后搞我啫。啊，你刘慧卿有样好，名刀名枪，礼拜四唔该你上嚟。第二，你民主党嗰啲领导死咗去边啊？哦，赞你嗰阵时打电话俾你，就扑到打电话入嚟，啊，惊死唔切。喂，我哋以前做风波啲茶杯。啊！你啲人惊死，我唔揾你。而家揾你要批评下你，要你讲下嘢就即刻闪啦。你乜你同刘江华有咩分别呢？何俊仁，你同刘江华有咩分别呢？李永达，你死咗去边呢？啊！张文光，你搞乜鬼呢？嗱，呢班人咧系不知所谓嘅，我话俾你听。啊！即系你明唔明啊？而家个问题就是、你民主党做到咁黑人憎咧，你而家已经差唔多灭党噶啦，我话俾你听。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中国同日本就钓鱼岛的争议持续升温，中国再推出措施反制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外交部话会向联合国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的划界案，以宣示钓鱼岛主权。另外，东海休渔期结束，过千艘渔船将会到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为免渔船受到日本方面干扰和驱赶，重演敏俊鱼号事件，当局派出渔政船出海保护渔民。不过由于当地受强台风三巴吹袭，渔民在台风影响结束之后才可以出海，而中国的海监船亦都会加强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六艘在上个星期五进入钓鱼岛12海里的海监船目前仍然在有关的海域。为了应对大量中国渔船到钓鱼岛海域捕鱼，日本政府指示海上保安厅加强戒备。不过由于有强台风进入东海，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最快要到星期一晚才可以离开港口潜赴钓鱼岛。西安市公安局昨日挨晚发布通告，禁止民众参与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西安市公安局透过官方网页发布有关的通告，指近日市内的保钓示威出现非理性的暴力行为，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即日起禁止民众在市内地标城墙以内的钟鼓楼广场地区集会，所有示威活动必须事先向公安局申请。伊斯兰国家反美的浪潮持续，在巴基斯坦几乎全国的城市都有反美的示威，有示威者试图冲击美国使馆，和警员爆发冲突，至少一个人死亡。在阿富汗的反美示威亦都是持续，最少造成13人死亡。美国一套的电影内容被指侮辱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触发全球多个国家连串的反对浪潮。法国杂志刊登英国王妃凯蒂半裸照的风波，皇室的代表律师已经向有关杂志和摄影师提出刑事诉讼，要求禁止杂志刊登照片和赔偿，案件星期一在法国开庭。王位第二继承人威廉王子和太太凯蒂未有受到事件影响，继续纪念英女王登基60周年的外访行程，抵达所罗门群岛。法国一本杂志早前登出两人在法国度假期间凯蒂在酒店露台晒太阳的半裸照，爱尔兰一本杂志早前亦都刊登相关的照片，而意大利传媒在星期一出版的新一期杂志亦都表示会刊登凯蒂的裸照。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系天晴。而家录得温度24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现时火灾危险警告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好啦，时间呢去到9:03，继续有大眼妹同大家望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示打到过海去到红十字会，而东区走廊内中环就去到北角码头好远啊。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隧道出口系要教坊嘅，留意住啦。睇埋今日到西天桥内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好啦，跑过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去到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仲有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新柳街。而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入埋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同埋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都系收费广场。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星语， 被誉为羽毛球拼命三郎的黑妹叶佩妍，六岁开始学羽毛球，中四之后暂停学业，成为全职运动员，加入香港代表队。伦敦奥运佢只差一步就可以杀入女单四强。 黑妹加油，有训练，有训练。其实嗰时气势都好好嘅，真系有啲急进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00-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都市篇， 肥敏感嚟讲都同埋肺虚气弱系有一定嘅关系噶。补肺嗰个汤水嚟讲咧，就叫做玉屏风散啊，对补肺系有好好嘅功效噶。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00-1:00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Wilson 话：学民思潮，你们是香港人的骄傲，希望各人身体健康。绿岭中话：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冷漠，我们最大的本钱是团结及坚持，撑反国教。 麦普珠话：支持反对国民教育的同学、家长、市民，多谢。 支持学民思潮，梁太。 陈女士话支持学民思潮及 DBC 所有员工，上下齐心，陈氏一家。 支持学民思潮，陈氏一家。 郑振威话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 DBC， 撑学民思潮 ，Tracy。 张北谦话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百分百支持 DBC， 百分百支持各主持人。 我是梁继章，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心意。 祝杰珠雅思9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康杰、柏伦、银梅、子俊、何陈小姐问阿波，请问你几时下台？ 百分百支持 DBC。 李太话支持言论自由，开放大气电波，尽快发还三个免费电视牌照。 罗端永支持百分百言论自由， 支持 DBC， 支持老公所支持的大班，撑大班，撑 DBC， 撑辉记工程。 Florence Polly 话支持良心电台，力撑每个 DBC 员工与爱港市民共同进退，谢谢。 支持 DBC 全体员工，加油，刘女士。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八应 DBC 继续打拼。 政府已经公布所知私营骨灰龛的规划和土地契约资料，详情请浏览发展局网页 www.devb.gov.hk。 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大家在购买龛位时要看清楚，有需要就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政府会继续增加公营骨灰龛的供应，市民亦可以考虑政府提供的免费海上撒灰和纪念花园撒灰服务。 船隻离开香港需要拿到海事处发出的牌照， 如果他说不给我们出海，就说我们吊销，我们都一样出的。 想表达一下我们抗日的情绪，我们要向日本人证实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 希望他们可以理性地表达我们的意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郑家富今日就唔喺度嘅，我哋系出错咗声带嘅。大班就冇俾人闹到走咗。 我都费事话你啊，辉哥，辉哥，你有冇同我揾到啊？边个啊？辉哥有冇同我揾啊？谢永玲啊？ 啊， 讲讲呢个城大嗰单嘢啦。城大咧以前咧就系呢个粮粉基地嚟嘅， 而家都系啊。 梁振英咧就做呢、這个 校董会主席，为所欲为，亲疏有别，黑箱作业。而家咧佢嘅校长郭维咧个合约嘅到期啦，咁合约到期咧就要投票嘅，校董会投票系咪同佢续约嘅？佢竟然够胆咧就话唔投暗票。就要举手支持佢。嗱，咁老实讲，当你要举手支持呢，有啲就係你呢教职员嚟嘅，边个敢喺校长面前话我炒佢咁啊，咁即係唔使讲啦。咁另外呢佢哋工会里面呢有个义务嘅法律顾问嘅，有一个外籍嘅讲师嚟嘅，即係外籍教授嚟嘅。今年个约嘅到期。咁到期呢收到午夜空灵。午夜空灵咧，就系同佢讲话，喂，你再崩个工会搞嗰啲咁嘅司法复核咧，你就唔使旨意续约啦。嗱，个咁嘅外籍教授又好阴功嘅，嚟咗香港几年，咁啊啱啱生咗个 B B， 又住喺学校宿舍度，你突然间唔同佢续约，这个时候你作为教职员，你翻去祖家，你去边度揾嘢做咧？ 咁就准备赶尽杀绝咗啊！ 咁所以咪被逼咁妥协咯。跟住咧最好笑啊！约啊续咗啦，点知咧因为咧这个司法复核嘅问题、工会嘅问题咧，俾人赶咗出宿舍。你知唔知点解俾人赶出宿舍？ 点解？ 呢个系城市大学有史嚟第一个被逐出宿舍嘅员工。这个咁嘅教授咧就叫 Hans。城大嘅回应咧就好简单嘅，就系第一冇同任何职员或者冇同呢个职员作任何秘密交易，不过就冇回应到有关咧呢个职员续约嘅问题，即系强调话同隔篱邻舍啊，即系发生争执，咁所以要赶去出宿舍嗰度。嗱，这个各位咧喺2008年5月14号呢就做呢个城大嘅校长。22号呢 ,10 月22号呢 ,2008 年10月22号呢梁振英跟住做校董会嘅主席。09年4月呢教职员续约风波呢 ,1000 个人呢示威要求各位下台嘅。去到10年嘅5月呢校方出律师信阻挠工会公开校长评分调查结果。以10分为满分呢，你估啲校长攞到几多分咧？林毓华， 有冇七八分啊？ 1.78，你讲咗个零头啊？ 吓， 1.78分。 喂，咁点仲有公信力去管治间学校啊？ 去到2010年咧，2010年嘅五月咧，咁出完呢封律师信之后咧，原来各位咧系唔合格嘅，衰过梁振英。 咁跟住2011年4月咧，校方多向工会法律师信，并且最叻啦，嗱，好似赶呢个教授离开宿舍一样啦，啊，就收翻工会个会址。嗱，一般大学咧，你系提供一啲地方咧，俾学生会之外咧，亦都俾教职员啲工会嘅。呢、這个城大咧就赶尽杀绝。咁去到2011年6月咧，三个教职员入禀司法复核。话喺委任社监嘅问题上边咧，校方系滥权嘅。2011年11月13日喺梁振英任满啊，即系个任期届满之前嘅9日咧，校董会通过自资成立动物医学院。嗱，呢个由梁振英一手咧想促成嘅嘢。去到2012年2月咧，梁振英有份促成，使咗成亿咧兴建嘅深圳南山城大产学研。发嘅大楼被揭发咧，啊，原来起好之后咧，白象嚟嘅，冇鬼用嘅，咁啊嘥咗成亿。咁啊，2012年2月咧，啊，使咗成亿之后咧，跟住到3月咧，城大传讯及公关前处长谭世英咧入禀司法复核，就话校方处理个续约问题咧未有遵从呢个既定嘅程序。跟住咧，你知唔知而家边个做佢哋呢个公关咧？ 嗯， 啊，你老友啊，叫咩名啊？ 邓清松啊， 系啊，呢、這个凉粉嚟嘅， 啊，嚟嘅咩？ 系、去到2012年啦，3月20日啦，校董会秘密决定校长续约，私生蛙言。 嗯， 嗱、啊，呢、這个城市大学嘅校长郭伟咧，喺续任嘅问题咧爆出丑闻，城大校董会对郭伟续任嘅表决咧，就以举手代替暗票，已经违反咗个议事规则噶啦。啊，同个程序噶啦，校内教职员咧准备提出司法复核嘅时候咧，校方就利用其中一个员工嘅续约问题要挟，进行秘密交易，阻止咧教职员工会咧走去进行司法复核。嗱、啊，郭伟咧一直被视为城大啊前校董会主席梁振英嘅追随者，即系梁粉啦。佢第一份合约咧，应该就出年5月先至满嘅。啊，今年3月20日咧，城大校总会咧就仓促咁咧就同呢个郭伟咧续咗约啦，啊，咁啊点样续约法咧？个过程系诡秘，喺开会前4日咧先加插呢个秘密议案，开会时候咧先派发相关嘅文件，即系开会前咧你唔知系倾校长续约嘅问题嘅。 开会唔知议程唔得嘅，真系 啊！咁啊要即场表决。整个过程咧就系快刀斩乱麻，暗度陈仓。校内师生校友咧都冇机会讨论咨询，咁啊同其他咧香港嗰7间大学咧嘅做法咧截然不同嘅。不过最大嘅问题咧就喺表决嘅方式上边，会上有人要求进行不记名投票，但校董会以举手方式否决呢个要求，并且再以举手嘅方式咧表决校长续约嘅问题，并且违反咗城市大学校董会议事规程。Lose of procedures， 啊，校董会可以举手方式投票，除非任何成员要求主席进行不记名投票。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佢有个议事规则嘅。议事规则咧就系话，除非冇人反对，如果有一个人反对咧，都唔可以进行呢个举手投票嘅。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揾到个老友记啦，啊，呢、这个城市大学。教职员协会嘅主席啊，谢永宁，早晨啊，谢永宁， 早晨，早晨， 早晨， 哇，好耐冇同你通过电话，点啊，别来无恙啊， OK 嘅 ，OK 嘅，你退咗党未噶你？ 退咗咩党？ 民主党嘅系共产党咩？ 好几年噶啦， 喂，想问下你啊，呢单咁嘅国卫事件咧，今日报纸报道关于个 Professor Handsome 啊，嗰单嘢系咪真嘅？ 照我所知就100%准确。 嗱、咁佢就系一个副校长，即系高级统筹嚟嘅。 系。 嗱、佢续约咧，本来3月续约嘅，续约前咧，因为佢帮你哋搞呢个司法复核咧，就收到午夜空灵，就话你唔撤回呢、這个，或者你唔搞弯呢个司法复核咧，就冇得续约。 嗯。 咁啊，嗰阵时有冇同你哋接触嘅即刻？ 有嘅。 啊、 其实就嗱，我 不如你慢慢讲啊，你清楚啲啊，你局中人。 嗱，我讲完先少少嗱，一般嘅程序咧，譬如城大如果系要续约嘅话咧，就系、是、半年前嘅、 嗯， 即系如果佢系6、7月完嘅话咧，就应该系12月到已经要开始续约噶啦。 即系去年12月。 系啦系啦。咁但当然冇啦，咁变咗就佢就认为即系唔会俾份约佢噶啦，新约就咁变咗就即系喺旧年十二月之后咧，照我理解就阿 Hans 咧就一路同学校系即系针紧啲嘢嘅。 嗯，针紧啲嘢系倾紧啲雇佣嘅条件咧，定系 即系倾嘅续约啊？ 有其他嗰啲额外嘅要求咧吓？ 都系谢永嚟讲针咧，针字系有意思嘅，针紧即系有啲条件啊，有啲台底交易吓。 嗱，主要嘅咧，你可以理解啦。Hans 咧就当时就嗰个两个细佬哥咧都好细嘅， 系 一个就一岁。就一个都三几个月大嘅啫，咁变咗咧就系有个压力嘅，即系如果佢 唔系我哋同情佢嘅，即系吓， 即系我都同情佢。 咁其实收尾点解无端端嗱咁啊阻约啦，都系总之阻约之后就学校发现咧，原来啲友系反骨嘅，冚住嘅，咁啊要赶佢出宿舍，咁啊点搞？ 嗱，赶佢出宿舍就好怪嘅，因为主要咧就系。如果你同邻居嗌霎咧，咁我就喺城大做好耐㗎啦，即係嗌霎就即係同邻居嗌霎就 实有㗎啦，间宿舍都有啦，有啲争 住烂啦， 唉时都有㗎啦，但係嗌霎完就冇调查之下呢就赶人走呢就我就未听过啦。 咁佢而家住喺住出出面住有冇 好津贴 有冇后性㗎？ 据我所知，佢系自己俾租嘅，而家租都唔肯俾啊， 租都唔俾， 租都唔俾你租啊嘛， 即系赶住佢。 系啊，所以变咗就好麻烦咯。 哇哇，呢间城大咩学校嚟嘅？你咁嘅黑箱作业都有噶，咁而家校长系续约噶咯？ 校长续约嗰度，你正话都讲得好清楚啦，就系、是、投票嗰度有问题。咁呢个一啦吓，二咧就根本一。一般又要讲阔啲啦，一般校长再聘用嘅程序呢就係、是、一般大学都係会搵个委员会就称下咦以往几年做成 点样。需要全球招聘啊咁 吓。係啊係啊，需唔需要全球招聘啊表现好唔好啊诸如此类嘅，即係最基本呢就其实係应该係企出嚟同啲教职员交代嘅。即係起码为你讲未来嗰五六年你做啲咩嘢啦， 或者过去做过啲咩嘢吓？ 咁总之未曾埋个单嘅， 嗯， 即系未曾讲过系以前做成点，将来会做啲咩嘢，未曾同教职员系交代过，咁所以就嗰个过程系几怪咯， 就黑箱作业噶啦，暗度陈仓噶啦，呢啲系， 唔系肯定就同一般嘅程序咧系有好大嘅出入啦，因为一般嘅程序都。最基本嗰啲都条件都唔符合咯。 嗯，喂，咁我哋而家攞走咗你哋嗰个工会嗰个办公室咧，而家仲有冇办公室喺大学？ 仲有办公室喺度嘅，因为攞唔走，因为 我即系想攞走，攞唔走。 想攞走咗好耐，但系咧就即系啲职员咧就即系齐起反抗啦。咁你喂，即系你城市大学而家系处于历史性最多地方嘅一个时候，咁点？百零尺个工会个会址都唔俾得到咧，咁啲人就即系好 反感 愤怒啦吓。 喂，咁其实你唔惊噶，你系咪听尿噶你？ 我系上风噶啦。 哦，即系所以你唔使惊嘅。 唔系等于我唔惊啊， 唔使续约嘅，你唔使惊年年续约嘅。 我就唔使点续约，不过就即系 都要睇表现嘅， 都要睇表现嘅。 但系欲加之罪，但咩何但无辞？ 咁唔紧要啦，你会唔会系访问多啲就稳阵多啲啦？ 哇，你即系好啊！咁我哋总之城大有咩衰嘢咧？ 上方冇叫你 打电话嚟啊！唔系，老实讲呢啲应该公诸于世噶， 系 咁好老实讲就即系城大用紧公帑啦， 嗯， 即系要向公众负责噶嘛。咁你有啲嘢，即系我成日都讲城大唔系私人公司啊嘛， 嗯， 即系你唔能够乱嚟噶嘛， 嗯。 系，而家啲学生嘅评价好似对啲教授嗰啲合约系咪都系有影响嘅？ 哦，嗰度影响都好紧要啦。 系， 即系不嬲，我哋都即系甚至乎向即系有关当局即系投诉嘅啦，就系、是、因为始终就系、是因为学生 平老师嘅表现咧， 系系， 即系冇紧要，你咪评到九，但系即系冇乜理由嗰啲评分系影响到我嗰份工， 系咯， 似乎即系加薪点，即系唔得噶嘛，即系。即系你唔系有啲意见咁啊、意见咪接受咯改咯吓，咁但系你唔能够总唔能够 冇嘅咁啊逼啲教授个个学生俾高啲分咯， 唔单止俾高啲分，仲要系喝饮茶递水， 讨好佢哋啊， 即系话你唔讨好唔得了， 系香港教育系出现好大问题嘅。不过我想问下你啊，而家佢哋仍然想暗度陈仓推嗰个兽医学院出嚟嘅，你哋其实教职员有冇个立场喺呢方面？ 我哋呢就曾经做过一个全民公投㗎啦。 嗯。 咁就九成人都係反对兽医学院嘅。 哦，即係教、即係教职员都反对呢个。 教职员反对。主要嘅原因呢就 是 因为。 资源问题啦。 好贵嘅。即係兽医学院直情成间医院咁贵。 好似医学院咁啦。 医学院咁贵嘅。咁所以变咗就你要搵即係私人嘅捐助嚟到起呢起唔掂嘅。即 系 只能够喺我哋嘅荷包嗰度挖啲钱出嚟，津贴嘅啫。即系长远嚟计系唔掂嘅。 咁梁振英啊，佢咁支持呢样嘢，会唔会叫政府拨啲钱过嚟啦？吓， 你就真系讲啱 啊！ 但系当年嘅 水晶头喺度啦。 啊，当年嗰个大学拨款委员会就反对嘅嗰阵时啊边个啊查斯美伦做嘅，咁而家 自己有啦。 而家就俾咗阿郑维咩啊 Edward 做。 系， 郑维智嘅细佬啊，咁而家问题就系话咧，其实佢冇人支持嘅，系啊，梁振英一个人咧独立要去搞呢单嘢，啊，咁所以咧而家佢做咗特首，分分钟你唔使惊嘅，咁特首拨钱俾你搞咯，咪搞大佢咯。 其实都有消息咧，就系话教资会咧系会支持啦， 即系而家陈大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问题咧就始终有一个现实咧就系。而家香港呢就兽医过剩嘅。 嗯。 读完六年兽医呢所得嘅人工呢每个月都係20,000嘅啫。 嗯。 咁啲人 哇 啲人就要 读兽医好难读嘅，知咩仲难读个医科㗎嘛。 咁又难读又读得耐，又要俾好多学费。 但係奇怪喎，嗱呢个係好多养宠物嘅朋友好舍得花钱㗎喎，真係啊。 但係你而家冇缺乏兽医咪肯俾钱咪得囉。 係 除非第日梁振英整间公立兽医院囉，俾医管局管囉，专医啲禽兽，哇可能好多人去排队喺中环西环。我嗰啲狗主咋。 咪但问题就係咁样喎，即係你好多啊兽即係兽医啊需求兽医服务唔係等于你一定俾好多钱㗎嘛。 事穷节乃现啦，郑永宁，而家好多禽兽出现咗呢可能真係需要嘅兽医医院啦。 咁要有啲幽默感嘅，我哋都要。 喂，有冇地方啊？你城大大佬起宿舍冇地方，你边度起到间兽医院出嚟啊？ 嗱， 有钱都冇地方啊，大佬系嘛？ 问题咧就系咁样啦。问题就系如果你喺香港唔起咧，你就要喺大陆起啦。 哦， 所以咧就系 终于明啦，又系要益大陆。喂，你哋搞使咗成亿嗰个喺深圳搞个咩教学大楼，其实而家空置咗噶嘛？ 应该有座大楼喺度嘅， 空置咗嘅好似系嘛？ 咁啊，究竟系用个率系几多咧？咁我就要炒炒啲。 喺深圳南山城啊，叫做大产学研城大产学研大楼，我唔知咩叫学研大楼啊！哇，我都唔识读啊，产学研大楼。 总之就系我就听讲咧，就喺大陆嗰边咧就已经系即系开行车，即系。准备起噶啦， 哦咁啊就喺嗰度，佢话我都空置咗嘛，嗰度扩大去做兽医医院咯， 系啊，即系 最紧要兽医医院教埋嗰啲学生医埋啲禽兽得噶啦， 哦咁啊要医多啲啊， 好多谢你郑永宁，苦中沉落我哋，嗱真系啊，而家啲禽兽多咗咧。呢个医管局呢可能真係要同城大合作，话要你开兽医医院，教埋啲人点样医啲禽兽啊。 嗰啲爱护动物啲朋友可能唔肯过你呀，真係呀。 喂，我讲禽兽咪即係兽医。我冇讲乜嘢呀，大佬林毓华你冇乱咁去帮我做翻译啊。咪 Loss in Translation 啊，大佬好大镬㗎。你冇搞错啊，我係讲緊兽医咋。你有笑乜啫，我问你啊，兽医唔医雀仔嘅。 兽医唔医野兽嘅，咁咪禽兽咯。 你知唔知呢啲宠物啊？越境系好麻烦嘅，好多手续要做噶。 唉，第日啊，梁振英有办法噶啦。梁振英，喂，都系要同呢个深圳结合咯。你知唔知嗰日想见汪洋？ 嗯， 汪洋赞佢啊，系一个最认识广东省嘅领导啊。 啊， 喂，我嗰日笑到咔咔声。你知唔知咩人最认识广东省啊？我哋有个老友啦，唔好讲边个啊，讲阿坡少啦吓，你又唔知边个噶？日日上深圳嘅大佬，日日去大陆，日日不上寻欢噶，朝早车去晚车返。喂，好多货柜车司机担保佢哋认识广东多过梁振英，咁啊揾嗰啲货柜车司机做特首得啦，使乜揾梁振英啫？ 你识得个教，你识得一个好朋友，成日关咗呢个长三角经济噶吓。博士吓， 边个啊？ 啊，叶博士啊！ 哦，讲啊，我拍档啊 Simon， 喂，大把人对广东嘅认识多过梁振英。唉，汪洋咧冇嘢嘅， 冇啊！咁你比对可能阿董建华同比对阿曾荫权，可能佢系最熟悉嗰个咯， 唔系熟悉， 最都系第一，吓都系三个。 最多嘢将会醒广东省嘅特首，嗱、所以第一样嘢就搞个大东北出嚟、 嗯。 喂，讲跟住咧就咩一签多行， 嗯、 啊，嫁俾啲深圳啲人落嚟香港玩。 而家又话喝停咗， 喝咩停啊？冇停噶、啊，我话俾你听啊，咁梗系汪洋要赞翻佢啦。啊，不过梁振英都好大镬噶，上次汪洋嚟咧，佢、 嗯、 就因为请汪洋翻屋企食饭，先俾人揭发佢串剑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内地85个城市星期日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部分演变成暴力冲突。深圳有过万人游行，冲击深圳市委大楼和日资百货公司。广州有大约1万人示威，冲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所在的花园酒店破坏。多间日式超市和食肆亦都遇袭，警方入夜之后清场。广东省公安厅话，在反日示威中有极少数人企图蓄意煽动过激的行为，呼吁民众保持理性，依法表达抗议诉求，公安机关会依法查处，借机煽动和参与抢销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广州市警方呼吁民众拍低游行中的打砸行为，积极是举报，警方会予以奖励。西安市警方亦都发出通告，指部分抗议非理性，发生违法的行为，禁止在部分城区游行集会。美国多个城市都有华侨和华人示威，抗议日本侵犯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在首都华盛顿，大约300名来自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华人在日本驻美大使馆门外抗议，他们手持横额，宣读声明和高叫口号，持续两个多钟头之后，示威者和平散去。另外約2000名的華僑到日本駐紐約領事館外抗議，他們手持中國國旗和標語，部分人將日本的國旗撕毀，用腳踐踏。在休斯敦，有僑領自費租用飛機在半空拉起寫有釣魚島屬於中國的紅色巨型橫額。伊斯兰国家反美浪潮持续，在巴基斯坦几乎全国的城市都有反美示威，有示威者试图冲击美国使馆，和警员爆发冲突，至少一个人死亡。美国一套的电影内容被指侮辱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触发全球多个国家连串的反对浪潮。回来本港，港股开始没耐，恒生指数高开之后走势是持续向好，最新是做紧20758点，升128点，国企指数9884点，升54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系天晴。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现时火灾危险警告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唔经唔觉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啦。大眼妹继续同大家望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内中环咧去到城市花园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嚟，隧道出口系要间风啊，留意住啦。另外，港岛道西天桥内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好啦，入埋九龙区望望啦，公主道过海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仲有启德隧道过海咧芜湖街。而新界区其余道路同埋隧道暂时未有特别嘅报告啊，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你叫咩名字啊？你最喜欢吃什么啊？这些问题做父母梗是懂得答，但是幼稚园面试的时候还有什么要准备才可以快人一步理想达到呢？那就要快点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幼稚园清文路课程了，由资深幼儿导师设计课程，探讨小朋友认知行为，等家长陪同小朋友迈向成功面试的第一步。幼稚园清文路课程现已开班，上课地点香港九龙都有得选，快点打35918801报名啦。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Joanna 说相信奇迹，坚持信念，每月100 DBC 加油。 陈小姐说支持 DBC 大班及各工作人员，尹生尹太作了首诗撑大班，风雨同路撑大班，哪怕前路曲又弯，万众能齐心，其利可断金。陈小姐话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 我是何海婷，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 DBC。 Lance 话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广播精英尽在 DBC。 刘先生话：我中意听 DBC， 因为听得明白，听到真话，听到发笑，仲会会心微笑。 支持 DBC 大班 Q 爷及所有主持继续发声，反对国民教育。罗小姐， 许太话：主有大班，主有 DBC 及各位员工，感谢。 JM Style 高级家私店全力支持 DBC， 一同在数码港服务大众。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感谢学民思潮同 DBC， 感谢你们保护香港的明天。黎泽， 百分百心意， 祝 Suga Charles Chris 9月20号生日快乐 ，Sibel and Ricky，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边啲个案成立，点样证明属实，整个调查过程又系点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嘅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昼3:20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同提供节目重温。 你系仔仔女女嘅偶像。你是他们的模仿对象，电视你看他看，电脑你迷他迷， 你喐多啲，佢又喐多啲。幼儿要健康，就少啲对住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啲亲子活动，多啲走走动动，一齐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卫生署提提你，少啲对住荧光幕，多啲活动更快乐。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船只离开香港需要攞到海事处发出嘅牌照。 如果佢话唔俾我哋出海咧，就话我哋吊销，我哋都一样出嘅。 想表达一下我们抗日的情绪，我们要向日本人证实，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 希望佢哋可以理性啲表达我哋嘅意见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9:39又翻嚟啦！ 城大嘅校长郭维咧，都系一个出名嘅学者嚟嘅，但系做嘢嗰种卑鄙嘅手法咧，拍得住阿梁振英。嗱，呢个翻鬼佬 Hans 咧，佢就帮工会搞司法复核。其中一样咧就关于咧阿校长续任嗰个司法复核，呢、这个郭维个续约。咁啊，佢约啊冇得续。咁跟住呢就收到午夜空灵，话你想续约好容易嘅，想留喺香港捞好容易嘅啫。我又知你生咗个女啱啱係咪啊，嗰得嗰两个月大你啊唔走得。咁你想续约你就搞掂啊工会，唔好再搞啲咩司法复核啦。咁呢个翻鬼佬就话喂我冇权改人哋啲议程㗎喎。咁跟住搵一个谢永宁都算好人啦，咁同佢将个议程取消咗，咁续个约，续咗约之后呢好嘢啊，嗱呢啲咁嘅，所以就话俾你听啦，读个书啲人呢，当然读个书啲人，读书人我哋值得尊重，但有时读坏书嗰啲人呢，贱过嗰啲未读过书嗰啲人，嗱咩叫过桥抽板呢，挺佢呢续个约啦校长。跟有个三个月嘅期咧就司法复核嘅，过咗个三个月啦，唔惊你啦，就即刻做手脚啦。第一唔俾嘢你做，叫你影印咯。第二做咩咧？赶你出宿舍，咁啊赶咗出宿舍，咁起码俾间房津贴人哋租楼啦。冇得俾嗱，谢永宁就话咁讲嘅， 冇道理嘅，真系。 但而家我哋揾紧咧，平时廿文廿武嘅，呢、這个近青松，近青松就系嗰啲传媒人嚟嘅，而就系因为梁粉，就梁振英咧插咗入去城大嗰度做呢个公关部嘅主管，而家我哋揾佢咧，好似阿辉哥揾佢唔到啊，呢啲人就系咁噶啦，你话刀口仔揾佢咧？嗱，间中啊上下曾志华节目噶，做嗰个 LTV 咖啡咧就扑到佢，揾到你做正经嘢咧，攞公帑嘅咧就左摇右摆，左闪右避，呢啲咩人嚟噶？成间城大嗰啲人咧，呢啲咁嘅里外不是人，我话俾你听，以后咧。你哋听到呢个近青松喺呢个咩人民电台讲嘢咧，可以不听。因为呢啲人呢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嘥时间呢啲人我话俾你听啊，平时呢就喺度认屎认屁，到到有嘢做嗰阵时呢就左闪右避。呢咪同梁振英一样囉，选举嘅时候讲咗㗎啦，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又冇心又冇力，啲凉粉就系啲咁嘅人嚟噶啦，我话俾你听啦，所以唔使揾啦，辉哥中意复就复，唔复咪罢咯。呢啲人我哋不如听下听众电话好过啦。唉，即系谂起城大，你话一个学术机构，搞埋啲咁嘅嘢，只有一句讲嘅啫，误人子弟，真系误人子弟。你睇到梁美芬又喺嗰度教嘅， 系啊，法律学系 啊，你话呢间学校名人子弟、 我每次喺九龙塘揸车经过就，哇，我就话啊，啲学生宿舍真系好啊，真系吓。 豪宅嚟噶，北架山一号隔篱啊， 真系正。 阿林旭华唔知几恨住嗰度。 啊，不如翻去又读书好啊，真系。 读书好啊，嗰度读书好咧，又唔问啊。啊呢、這个啊邝荣轩去咗边嘅？邝荣轩仍然放紧假嘅。咁又公务繁忙，咁、唔知几时翻嚟啦吓。咁、啊通哥又今日放假。咁、今日有人问咁一点到四点啊。有咩节目呢？咁一点到四点有咩节目？ 吓、 一点到四点唔系联播呢、這个呢个叫做阿梁继章开心快活人咯，啱唔啱啫？唉，咁有个听众阿 Mac 取咧，嗱，本来就我哋啲老友记嚟拥等嚟嘅，因为我同佢一个政治上嘅立场唔同，啊，佢就一个死硬嘅呢、這个。啊！人民力量支持者，咁所以而家佢都唔松我哋噶啦。不过都整咗个留一段嘢喺度嘅，好过瘾噶，我都 like 咗佢噶啦。佢问人就问有冇嘢听啊 ？Mac 话咩咧？好过瘾噶，我搵翻出嚟话俾大家听。阿 Mac 取啊，好有幽默感啊！阿 Mac 到时喺纽约嚟噶 ，Mac 系 啊？点解会要问咧？咁开台咪知啊？吓，去转过我哋个频道，知道咩听？ 一点到四点，而家未到一点啊！林毓华，你噏乜啫？你有时候真系好鬼过瘾人，问你一点到四点有咩播啊？ 喂，咁时间表噶嘛？除非大家都 系 原来等阿大班咧，原来分分钟等你去揿掣先有节目嘅， 系咁啊，就嚟执 火啦， 系咁噶啦，一个机构就嚟执嘅机构系咁，系好弊噶林毓华， 真系弊， 唔使你讲系好弊噶，所以点解要嗌人哋落呢 D 一八咧？系有理由嘅，谂下，你估真系开玩笑噶？唉。即系总之系 Mac 取，即系话冇嘢冇料到咯，冇嘢听咯，一点到四点啊！我哋听下啲真系支持我哋嘅啊！ 啊，听听电话 100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仔女升小学，点样父母先最快乐？揀乜嘢学校先至可以达成心中梦想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请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 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一起踏上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都要借呢个机会讲下噶啦，即系支持我哋DBC 嘅听众咧，我哋系非常非常感激嘅，无言感激，亦都好感动。任何人帮过 DBC， 不论任何时间。啊！由开始又好，中途加入又好，啊，中途离去又好，而家加入好咧，我哋都多谢。但系 DBC 唔会因为任何人支持我哋，啊，我哋就要放弃我哋嗰个原则嘅。嗱、啊，讲翻呢个老友记阿 Mac 取咧就好过瘾嘅，有人问咁啊，晏昼一点到四点有咩听啊？咁啊，有人话开心快活人啦、啊，就系、是、呢个主持就梁继章李丽睿。咁啊 ，Mac 取就话。乜嘢系逃犯做节目呢？嗱、啊，呢啲就叫做常识 IQ 题啦。咁、跟住咧有个 Angel 咧就即刻、啊帮佢驳咗下一句。啊，啲歇后语啊，识唔识啊？逃犯做节目即系咩啊？ 即系咩？ 即系矛嘢听啊！多谢 Mac 啦、啊，你支唔支持我哋？我哋一样都多谢你嘅。啊，亦都咁有幽默感。而家电话旁边有萧生嘅。 萧生早晨， 大家好，本身我想讲翻咧，就刘伟兴同郑生你 知唔知？大班系，你讲啊，我哋揾紧佢噶，去咗油埠啊， 系啊系啊，我真系觉得佢咧，真系简直就死鸡撑饭盖。呢、這个刘伟兴连万必啊，得票仲多过你，你喺度撑啲乜咧？我真系 我如果今次唔系入咗民主党咧，佢精噶，佢知道噶，上届系最尾好敏入咗去呢个新界东去入选噶。今届如果佢唔系入咗，如果佢唔系入咗呢个民主党咧，佢根本就选唔到噶。 咁我未必、哦，我睇翻佢得票咧，其实佢沙田都仲系好稳噶，即系沙田啲。 即係喺沙田區嗰啲票仲係好穩嘅。 但如果冇咗民主黨嗰啲鐵票咧， 就低好多。 但如果冇咗民主黨鐵票，佢咪輸咯。 啊、咁 即係有機會啦。嗱，當然永遠都冇實嘅，我都要客觀啲。 黃定志同蔡耀昌都冇行啦，咁唯有撐佢咯。我諗啲民主黨啲人係咁諗啩。 咁都係冇得揀嘅。咁你老實講，蔡耀昌。王成志、刘慧卿俾你揀边个咁？第一佢自己有啲铁票，咁第二嗰啲民主党亦都冇得揀，就只有揀佢嘅，系嘛？ 咁系，咁其实想讲咧，就系讲翻咧，就是、你啊，我头先听翻嗰个声带咧，阿刘唔知刘慧卿定民主党讲咧就，你咁讲即系无论点都系民主党错啦，啱啊就系佢哋咁错啦，就是、地区直选失利咧就是、选民惩罚你嘅，超级区议会议席你攞三啊，你攞有两席攞到咧，系中联办祝福你嘅。咁仲有一样嘢咧？ 唔系我话唔系，我话涂谨申就唔系噶。中联办其实想整走涂谨申嘅，整唔走啊！ 其实你整唔走咧，咁样吹鸡话要含泪投票涂谨申，咁梗系都高票当选啦。 咁啊，所以佢咪要整走刘光华俾个位啊？嗱，呢个就我分析啦吓。咁啊，分析系冇证据嘅，所以我最嬲一样嘢咧，佢叫我拿出证据嚟啊嘛，系嘛？分析都有证据嘅啫，系嘛？ 系咯系咯，仲有想讲咧，就系话我真系要同佢算翻账。2010年政改方案，你话要沟淡，阿张文光，我记得好似张文光都讲过，何俊仁都好似讲过话要沟淡，攞十席，你而家加咗十席，七十席啦。 嗯， 十席入边有几多席你系沟淡咗啊？系你俾人哋沟淡你、哦，你真系你呢啲咁嘅论述咧，完全就系话翻自己咧，就即系自己打自己嘴巴嘅。咁仲有啦，我好记得咧，之前喺你有台嘅电视节目入面呢，就刘慧卿呢就讲过话呢，佢係唔反共嘅，嗰个节目嗰一次嘅题目好似係叫咩，昨天的刘光华，今天的刘慧卿，嗰陣时一个节目就係咁嘅。咁呢但係刘慧卿嗰陣时就讲明就话自己唔係反共嘅，但好多选民或者市民呢就以为佢呢就会抵挡为他们抵挡住共产党的。但是近排呢9月9号之前前几天呢，我收到封 email， 是他们选个 email， 刘慧卿的。那呢他标题那个呢就说要齐抗共。那又是不是又是自我矛盾呢，自相矛盾呢？还有想讲一点，就是说他民主党讲话重建一国两制，我真的很同意他的讲法。为什么呢？你要重建一国两制，你首先呢就要俾人破坏咗佢啦。咁一国两制俾边个破坏呢？你中联办民主党同中联办有份谈判，咁算唔算係有份邀请中联办你破坏我哋一国两制先啦。咁 唔係啦，佢我就讲咗啦，如果喺个负责呢个政制改革呢，就是、特首嘅责任嚟嘅，即係特区政府嘅责任啦。但 係 何俊仁呢就话呢个责任权废废地㗎啦，所以佢要自己走入中联办倾㗎嘛。因为老实讲，即係等于一样嘢，你去茶楼饮茶，个伙计招呼得你唔好，你就话我要搵经理，咁好简单㗎。呢、這个何俊仁就认为还掂要送个大礼俾中央，我点解益你责任权啫？我点解自己唔走去送个礼去中联办嗰度领功呢？嗱，咁终于领咗功啦，我分析咁保住咗何俊仁个位囉。咁佢唔鍾意咪唔鍾意，唔鍾意好啦，咁讲㗎啦，係咪？ 多谢你话。煲胎俾以为走流嘅事。 係咁上下咋。打煲胎人都係做部长㗎，我唔要部长，我要叫经理。OK？ 系嘛， 当然啦。多谢你啊。咁啊，电话旁边听众系陈生嘅。 陈生， 就系早晨， 你好，你好。 就我做人做事咧，就都系不离一个理字嘅。 最紧要 咁啊，就 我哋都 今朝咧，嗱， 还理于人啊，我哋都系。 唔系，但系咧，就今日咧，我就唔系好赞成个大班咧。就点讲咧？就喺冇一个事实嘅根据之下咧，就系诋毁一啲人或者一啲政党。咁就我嗱，老实讲，民主党咧，我即系今次嚟讲咧，我系好唔中意嘅。我唔中意，因为唔系因为佢系选举落败，我系唔中意佢咧，就系即系啲旧人咧，系死人都喺度争住啲凳仔， 压位咯，系咯， 压位。但系即系我，所以我今届咧，我都系唔选嘅，我都系唔会投票嘅。 我哋今届冇去投票啊？ 我冇去投票。嗱，你知我知你呼吁，我 晒咗你一票啊，大佬啊，系。 唔系我你我知我抗争咗好耐嘅，投唔到，投唔到，我抗争咗好耐。我即但系咧，我卒之都冇去投，因为点解咧？系学你话斋有样嘢咧，就系冇一个系我值得认为系信任嘅。系啦，冇唔系，其实我系都系想拣翻阿涂谨申嘅，但系问题就系话， 你冇投嘅、超级嗰只。 都两样都唔投，但系咧就最尾嚟，大班，我所讲一样嘢，头先你所讲嘅中联办，即系俾两个位啊，边个嗱呢样嘢咧喺冇事实嘅根据之下咧，我就唔想即系再多评论，因为点解咧？咁样嘅话咧，系对一啲你成日都讲一样嘢，喂，民主派系要团结去抗衡，你今朝分析得好啱，你亦都答得好啱，喺公民党同埋民建联唔系民主党嗰度咧，你系协调唔到嗰阵时候咧，系唔见咗几个议席。而民建联咧，我话俾你，我好憎呢个政党，我憎到入骨噶。点解嗰阵时候咧？你依家系一个富贵党之余咧， 我 有个口号， 所以我哋同志咯，同你系。 唔系嗱，我有个口号，我真系呢个口号咧就系：你想做议员入民建联，你想做高官入民建联，你想攞分行。更加要入民建联， 总之 有钱就得噶啦。 总 之有事， 总之你想咧， 我呢个口， 总之你想咧，光宗耀祖、荣华富贵，你就一定要入民建联嘅，咁唔使讲。 D A B 系品牌嚟噶， 系啊，所以就包保你可以出位，包保你可以攞到着数，包保你 阿陈生 系做 阿陈生 心应手。 嗱， 你知唔知我争到呢个党咧？我话 阿陈生 执嘅真系。 阿陈生嗱，我都要讲一讲，你批评我从来接受人批评嘅。嗱，我都要讲一样嘢，我系基于客观嘅事实作出我个人嘅分析同埋批评嘅。嗱，批评咧就嗱个事实咧系咩咧？个事实我话俾你一样嘢，你俾我讲一句啊！我只系话俾你听，大家可以唔同意，但我都要解释我点样去分析呢样嘢啊嘛。如果民建联或者中联办佢哋配票咁叻，大家睇到噶啦，神乎其技，佢点会整走咗刘光华嘅啫？俾票你啊何俊仁嘅啫，你谂下，只要啊陈婉娴同啊刘咩李慧琼嗰啲戏。嗰啲票啊，走翻少少落去啊，刘光华度，何俊仁咪输咯。基于呢个原因，我就认为啊，中联版对啊何俊仁系有情有义嘅，你明唔明啊？我 系 基于呢个原因嘅啫。 嗱，大班， 其实佢 做任何嘢， 喂，咁咧，阿陈生，嗱，咁你就唔使听呢个节目啊。我咪嗰刻啊，即系我意思话，你就唔使听分析噶啦，分析系好难有事实噶， 我同意， 你明唔明啊？ 不过咧，有时有 不，你会觉得我喂，不如唔好闹佢哋啦。咁我谂你可能 唔系闹得啱噶， 嗯， 闹得啱我。但系问题就话咧，有时有啲嘢嗰阵时候咧，分析咧， 咁冇得分析噶啦。嗱，我都系做工程噶，就算做工程师都好啊。有啲嘢都系经过你自己分析嘅，有啲嘢你未睇到噶。嗱，譬如有啲嘢坏咗。你点睇到佢系？ 要猜测， 你靠自己去分析嘅啫嘛，靠自己个经验，靠理论去分析嘅咋。咁啊拆啲嘢出嚟，可能唔啱啊，再拆第二件嘅咋。整飞机咧咁啊，真系大佬。唔系唔紧要，我多谢电话啊。系最后一个听众啦，系我最后一个听众，并不表示你系 DBC 最后一 个 听众，系今日呢个节目接听电话嘅最后一个听众啊，刘生。 刘生你好，刘生你好， 刘生 请讲。刘生老系，请讲啊！ 系早晨啊， 早晨 啊，系啊，大丹同埋阿林伯豪啊， 你好，你好， 真系啊，就好老实讲，我觉得刘伟兴真系好无耻咯，老实讲。 咁啊，唔好话佢，咁啊，无谓嘅，佢又唔系无耻，佢发烂渣啫。有冇听过一样嘢叫发烂渣？ 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啦。 拆烂污啫佢。 呢个，我觉得特别咧，系佢哋咧输咗之后咧，整个党咧仲唔肯面对现实咧。就是选即系对我哋呢班选民好唔住嘅。其实选之前咧，我都讲咗就话，只要佢哋喺超级上边能够攞到三个位，佢觉得佢哋唔会有错嘅。而家就好明显就系啦，即系佢话我地区只不过系解释得唔足啫嘛，我输得其实我同埋我系做得唔好啫嘛。如果唔系我点会输得咁惨啫？其实根本佢哋从来都唔会面对现实。 嗯， 一班即系你呢啲分析。我谂有一样嘢，大家事实好，我谂大班都好记得。你八年前选九龙东嗰阵时， 点解喺某啲区陈婉娴你啱啱赢阿陈嘉林？ 喂，收期啊，直配票俾阿陈嘉林啊，大佬。 系咯，某啲区就啱啱系陈嘉林赢陈婉娴嘅一倍。其实要做到刘江华，其实你睇翻最后嘅票数啊，刘江华都系输四万几票啫嘛。但系阿李慧琼同埋陈婉娴系攞突咗噶嘛。 咁话如果你要配票，一定配到嘅。 系 咯，我领教过噶啦。如果唔系咧。我话俾你听啦，就系陶君衡嗰年咧就入咗立法会噶啦。如果你唔系配票， 所以根本其实就系话事实经已摆在度。其实我最欢迎就系咩咧？好似刘伟兴啊、张文光之流咧，你有本事你真系出嚟摆个。 唔系，我会揾佢噶，我礼拜四揾佢噶。佢啊，刘伟兴翻 出嚟， 我谂佢嗰班人咧就好简单噶啦。即系呢班男人都冇鬼用嘅，就认为刘伟兴多口辣兴一大班，咁你自己搞掂咯，唔好搞我咯，就咁简单啫嘛。 系啊， 大家拭目以待啦。多谢电话，听到一位啦。咁啊，系阿陈生你好。 陈生， 喂， 系你好啊，老陈，点啊？ 早晨， 你系老陈，你话老陈啊？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系，我想讲关于我撑阿大班你啊，你讲话刘伟，即系你评估刘伟兴，我觉得冇乜问题啊，你个观点啫嘛。 我分析下何俊仁，何俊仁同阿冯检基系。 哦，我即系意思话。关于你话刘慧卿嗰单嘢咧，我撑你。 嗯，多谢你啦。咁啊，系人撑我都多谢啦。唔通话唔好咩？ 讲真啦，你民主党入去谈判之后，其实攞到换咗翻嚟咧，全部都系益翻佢自己，攞多两三席系咪？咁啊，都唔系为我哋港人 攞多两席啦。攞多两席就唔见咗两席。 系咯，我觉得真系呃啲公公婆婆啫嘛，喺度 咁都唔係嘅，老實講，我有份叫人投票嘅，我一樣話一樣，如果錯呢我就要認嘅。我認為因為保持個關鍵嘅少數喺立法會呢，我哋就算點樣都要投票支持嘅。但完咗之後你咁樣講嘢法就好離譜囉，你明唔明呀？我學阿劉慧卿講呀，好離譜呀、 啊。係好開心你哋仲可以繼續啊。 多謝電話，我哋節目時間又夠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